453宗，黑龙江148宗，广东方面有17宗。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亦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43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199.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43点，系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3.8跌5.2，恒生中国企业67.32升1.8，盈富基金19.84升4仙，新东方在线31.35升2.75，中国海洋石油10.28升2.4，比亚迪股份216.4升1.4，美团173.7升1毫，中国移动49.85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系报4蚊。跌1.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095，瑞士法郎8.03，澳元5.356，加元5.989，新西兰元4.805，欧元7.819。每百日元对港元5.5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628点，升8点。港金报16140元，升10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17.8美元，卖出171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荃湾的西流角路有爆水管，西流角路和城门道近住豪辉花园仍然是全线封闭，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去美孚方向近住豪辉花园的慢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国富林道玛丽医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维港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秋家营最爱。 多城中秋节同屋企人团圆，除咗食月饼，仲可以做啲咩啊？ 奔神，梗系饮翻杯，听住歌，跳住舞，开心啊！庆中秋啦！ 骚动音乐，祝你中秋节快乐！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之前的事就当没发生过了。他意思是他录那些 session 难 过的说一句可以吗，矛盾得似一只幽人乱爬，能陪着我完成 话今次拍 MV 最大收获咧，就系令佢重新经历一次爱情。再翻录音室嘅时候咧，监制问佢做过啲咩啊？因为录出嚟嘅效果比起之前更加贴近佢哋想要嘅情绪。作曲王嘉怡，填词林若玲，编曲柱振东，监制舒文。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咗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9位。陈伟璇，一个傻瓜，一个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囉。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我是小张张风骚爆人。 早晨，我是悠悠。 早晨，我是颜值飙升强。 何来啊呢样嘢？ 我觉得我自己嘅颜值越嚟越 劲。你剪咗头发啊嘛？ 唔系，系因为张相啊，我觉得自己成个谦谦君子。 咁你快啲多谢人哋啦。 多谢 Ken Yip。 Ken Yip， 冇错， 系啊， 因为你又有张新嘅呢一个相片啊，就系呢一个下流唔系漂流上流系教室， 系今日 自整上流教室都好喎， 可以啊， 上流社会嘅下流嘢啊， 我冇咁讲，我话上流社会， 每个人都有噶啦， 咁至于嗰样嘢 系 暗黑入边，冇错，一定有， 譬如话嗰样嘢到底系属于下流定咩，咁啊大家自己去谂啦，但系上流社会都好多嘢都几得意几特别噶， 系啊，下流社会都有上流嘢噶嘛， 冇错。 永远都是这样的，是不是 有 绝对的，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节目很好听，什么都有得听的。今天呢我真的呢见到一些听众的留言有点感动的。 什么事啊？ 因为呢我们今天阿Yui姐讲了题目呢讨论区就是说、如果一年里面加多个字眼。 Yui姐是谁？ Yui姐就是你。 Yui姐。 Sister Yui。 Yui Yui。 是啦。 是啦，我们不用这样。 小Yui Yui他就加多个字眼，加什么字眼呢？咁我见到很多人呢其实他写那些呢都是我想加的，就是一些关于爱心啊关心啊的字眼。 挺好啊。 另外有一个呢就是说叫做怀念一些宠物啊，就是如果宠物走了，咁所以大家的答案呢就是可以天马行空。 这个挺好。 宠物节咁挺好。 啊， 系啊。 宠物节就好，宠物节有啲人搞过，就唔系一个 official 嘅节日，但系都有啲人会搞下嘅。喺嗰啲 exhibition 嗰度咧，搞啲宠物日嗰啲咁。但如果你话怀念一啲宠物咧，咁就真系冇 嘅 吓。 你讲嗰只宠物节嘅话，应该就佢哋会搞嗰啲咧，即系类似好似系动漫节啊，又或者系啲乜嘢咁样啊吓，佢哋喺度比赛同埋卖嘢吓，最紧要就系应该就系推销同埋促销嘅一啲gimmick 啊。哇，几好，我觉得。 好啊， 大 家继续， 真系 好。好啊， 系继续留言，好嘛？ 好。咁其实大家咧，如果真系有留意到嘅，就系话咧，如果系咁样碌我哋嘅 Facebook 咧，有冇留意到啊？其实咧，就我觉得嘅就系个 Facebook 咧，挽下手，大家系以为系属于你嘅。 点解啊？ 三张十张相有八张， 唔系，嗱，真系呢度唔，即系我唔能够，亦都唔敢咁样样去霸占呢一个公众空间。 系唔系因为你？因为你太突出啦。所以因為我有一次咧，我就想睇翻我哋啲即係啲聽眾們啦，同埋即係擺上去嗰啲相啦。我放咗一路睇，又睇，又睇。咦，我係咪入錯咗咧？其實我係咪入咗 強迷 小強 迷強迷會？強迷會？ 唔係，絕對唔係，唔係。 會唔會係入咗你嘅私人專業咧？咁樣，因為十幅裏面有八幅全部都係你嘅唔同嘅造型啦，係啊，咁樣。 但係造型咧，我真係幾中意嗰個踢魚嗰個最後 嘅踢魚， 我 最 中意買飛佛。 身形幾 fit 啊？ 係啊。冇錯，含強踢魚啊嘛，非常好啊！ 又要講翻咧，點解會多咗佢嘅相咧？因為好多 fans 中意玩你個樣啊！系啦，即系将你个样咧变成好多唔同嘅卡通样嘅，有踢鱼啊、婆婆啊，咩有个女人高级行政人员都有。 明嘅，明嘅，明嘅，系啊，唔系，绝对唔系妒忌，系啊，绝对唔系妒忌，我羡慕都嚟唔切。 大爱， 我羡慕都嚟唔切啫。 冇错啊，好，拥抱公诉大家庭，日日都系我哋嘅开心开 party 日。 听日又系礼拜三啦，十二点，快啲嚟。 好。又要客家婆啦，系嘛？今日系咩啊？今日到底系下流、飘流、上流？顺流、逆流？ 今日系僭建嘢的 喎。哇！ 边度僭建？大家谂下。 明啦。 喂，更加紧要嘅咧就系今日大家等咗成个礼拜系咩？知唔知？明月千里寄相思。 哦，大结局。 第三集。 留意下。 真系好唔开心。 片段人间。 系啊，睇完之后。 呢个节目点可以唔听？你话系唔系？早晨，早晨。天氣警告生效啊！另外咧，聽眾咧 ，Cecilia 咧講呢一點咧，非常之到題。佢咧其實咩教室冇緊要，最緊要個老師夠下流。只要有個下流教師，就算咩課室咧都係咁嘅。 呢位仲學子啊，我代啊， 有前途，得嚟一點中的， 啊、 中咗個的， 記記一個優點。 係咪叫咩名啊？呢位同學？ Cecilia， 咩流教室都冇所谓，最紧要有个下流教师。 所以你可以放心，可以放一百个心。 冇错，佢攞咗个下流牌嘅，对住考翻嚟噶嗰个下流牌系专业下流教师啊，有认证 Q 笔 ，Q 笔九千。 冇错，冇错。 留意多啲媒體咧，咁你要留意到咧有一個嘅新嘅名詞啦嚇，就係、是、一個生果嘅名詞，但係唔係生果嚟嘅，記唔記得提子係乜嘢啊？ 提防騙子 係啦，提防騙子。咁咧，我就喺呢個新聞媒體睇到一個新聞咧，我就都反覆地都提下自己嘅，因為有時咧都市裏邊嘅騙局啊、騙子咧，真係周圍都有。咁、因為咧話咧報道咧有幾間嗰啲旅行社，香港嘅旅行社、都有一啲假嘅喺 Facebook 嘅網站。咁咧，如果你佢有同樣嘅 logo 啦，有同樣嘅名啦，佢唔係你嗰啲盧華月餅喎。嗱，盧華月餅，盧華月餅， 盧華月餅都改個字啊。 佢哋係佢都话俾你听，喂，嗱，我假噶，佢其实几有良心， 系你睇唔到，你以为系嗰个字就你你傻仔， 你以为个名字啫嘛， 系喎，即系良心月饼， 系你自己嘅问题，你绝对系自己嘅问题， 佢算 系 有良心月饼， 真系冇， 佢算 系 有良心嘅骗子， 系啊， 佢冇用，佢冇用人哋个名， 系啊， 佢话卢华啫， 咪咯， 你 自己睇 错啫， 关咩事啊？ 你又唔戴翻老花眼镜， 跟住你买完之后，佢就话咩人睇咩字， 你以为？系咩啫嘛咁样？喂，但呢个就唔系啦，佢真系用正人哋个名啦，用 logo 啦咁样。我睇翻新闻里边咧，佢就话咧，佢会叫你咧一啲嘅 station 啦，同埋咧会叫你上网过数，即系用嗰啲电子屏嘅付费嗰啲咁，就唔需要去上公司嘅，因为佢根本唔系嗰间公司嘅。咁、所以大家就小心啦， 小心啊！ 咁啊，话说咧，我最近咧都有个朋友咁，因为佢都。去咗第度住好幾年啦，咁就可能咧對香港嗰啲而家啲騙徒嘅行徑咧，少少陌生， 係 啦，對 提 子有啲陌生啦，因為佢都離開咗一段時間啦。 你同佢飲茶咪即刻知咯？ 點解？ 佢唔 係 香港啊， 因為我係騙子係嘛？ 翻嚟， 佢最近翻咗嚟，就係最近翻嚟探親。 我最近翻咗嚟探你， 係啦，咁咧就遇到呢個騙子啦。 係，即刻遇到，一翻嚟就遇到啊！ 咁好彩， 你唔覺得而家成日都有啲 call 係奇奇怪怪？即係我已經去到一個咧，一唔識個電話號碼，即刻唔聽，即刻 咁咪就係咯。所以唔会受骗噶， 佢唔 系我 除咗 电话， 系除咗电话之外咧，我日日都收到啲 email， 日日都有遗产叫我攞。 系啊，有啊，有好多遗产，好多包裹。 系啊，我又好彩啊，又成啊。 你好，我系思思。 系啊，日日都有遗产， 有好多噶。你有冇举报呢啲咁样嘅垃圾电邮噶？ 太多啦， 有啊， 举报噶，我第一时间即刻举报噶。 因 为 我而家 名 下有个咩分定啊， 系啊， 我同你两个分咗佢啦，咁诸如此类啊，又有咁啊。 收到呢啲， 全部都系假嘅。 系呢都唔系有钱人。 我净系有好多有一啲嘅就系咪我系边个边个整家务嘅乜嘢？咁跟住咧我就话可以介绍啲咩俾你做。我有收到呢一啲啦。 我都收过。 另外仲有嘅就系话直头系好夸张嘅开证名义嘅就系话如果系嘅话我可以介绍有一啲人俾你咧可以令到你好开心。 哇！下流教室啊！ 我想介绍佢俾你识。 好啊！ 我想佢介绍郭富城俾我。 喂，我有兴趣喎、 啊。 等我做卧底先 是啦。系啦，咁好多呢啲咁嘅骗子行径啦，咁样咁可能即系我朋友真系离开咗香港一段时间，已经对呢样嘢咧就唔系咁我哋好 sensitive， 我哋一日系咪？我哋而家好 aware 噶嘛，咁啊提防骗子啊嘛。咁佢就同埋佢话佢自己嗰日咧就有少少头晕晕，唔够瞓，诸如此类啦。咁就电话突然间响， 你梗系咁讲啦。 男性定女性嚟嘅？ 系啊， 女性嚟嘅。 女性， 系啊， 唔系 裸 聊系嘛？ 唔系，绝对唔系。咁 你同佢裸聊？ 咁都俾你呃， 你谂住呃佢攞尿，结果反被你个朋友呃到你攞尿， 唔系。 我亲戚嚟噶， 我知 好难讲嘅。 我菠萝包、叉烧包、香蕉俾你吓、啊，你唔好乱讲啊！又热啊，讲到 唔知， 我真系亲戚嚟噶。 O K， 系啊，人哋有老公噶，唔好乱讲啊。 知道。 好啦，咁总之咧，佢就喂咁咯，咁啊，对方咧就话系卫生署。通常咧，對於任何呢打嚟話乜處物處咧，我都唔信嘅。 我都有收啊， 梗係唔信啦。 哇，佢好誇張噶，佢一日打七次俾我啊，衞生處。 你身體好差。 我身體好差，係啊，佢不停咁話俾我聽，佢有包裹，我都唔去攞。 衞生處 攞啦， 衞生處點解要俾個包裹你咧？ 係啊，就係啊。 騙徒你自己諗下啦，衞生處無啦啦俾個包裹我做乜啫？ 真係啊，我覺得真係我好唔中意一樣嘢嘅就係你呃我，你都呃得 專業啲啊，你唔好。 唔好侮辱我嘅，侮辱我智慧啊！大佬， 跳个包裹俾我乜嘢啊？ 检测包 系啊，检测包啊！ 惊你身体唔好， 系定有个菠萝包要我攞啊？ 系啦，咁样样。 好啦，咁样跟住咧，佢就喂咁啊，同佢倾咗一，跟住佢唔知揿咗个掣，就揿咗去一个咧另外一个真人啊。咁嗰个人就啊唔好意思，用普通话讲啊，广东话咧就嗰个同事唔喺度，我同你倾住先，你识唔识讲普通话啊？咁样。咁佢仲对答咗一阵，然之后就讲咗自己中文名俾佢听，但系讲完之后，突然之间咧就醒啦，就开始知道咧啊，似乎唔系、哦，咁跟住咧就吸咗佢线，点知跟住嗰个人咧再打嚟，同埋闹佢，你做咩吸线啊？我未讲完、哦，而家有咩系啦，就好似话有包裹啊，又唔知咩要继续。 提子咁沉住气啊？点解？ 唔系啊，因为呢粒提子想空嗰个人啊， 我都觉得嘢啫。 因为你空佢，喂，你吸我先。 系啊， 我搵某啲高层 紧要事嚟噶， 秘密警察嚟拉你啊，咁佢惊啊嘛。 系啊，通常呢啲手法都系 啊， 即系佢探一阵，空一阵，又探一阵。 你谂下，你一收线，佢即刻再打翻电话俾你， 即刻打翻俾你。 如果你个人行得正，企得正，系嘛？卫生署要我攞一样嘢，跟住你空我，跟住我就会俾钱你。呢个嘢好似唔系好合逻辑。 佢中间可能仲有好多步骤嘅，但系佢已经唔再信佢啦，所以就已经中断咗，唔再理佢。再，因为我同我朋友就话啦，因为我觉得你系诈骗咯。 你有乜理由打翻电话你闹我啫？ 系啦，佢话因为我觉得你系诈骗咯。 即系你作为一个提子，你即系第一，你一定要谂一啲嘢，系咪 ？At least 我都会觉得就系话，即系呃得嚟。都要合邏輯，第二樣嘢嘅就係要沉得住氣咯。 係真係， 係咪啊？ 佢可能冇開單好耐，呢個例子。 quota 係啊，喂，日日你都唔開單，又俾人吸死。 我明嘅，因為我哋醒咗好多啦，提防騙者。 係啊， 佢係一個拍烏煙嘅提子， 係啊， 好慘嘅嚇。你頭先阿 Sarah 講嗰樣我都收過，最近咁呢個直情咧就係有一間叫獵頭公司，有埋真人唔係真人名，即係有個名啦，我唔知係咪真名啦。叫陳大曼咁樣一間獵頭公司，有埋卡片啊。咁嗰間人事顧問公司咧，我上網查過，真係有呢間嘅，咁都略有規模嘅。佢話啊，我好多工作咧都適合你做嘅。我 send 啲資料 俾你。真人發聲啊，真人同你傾偈啊， 即係打啲文字落去。係、 哦、 啦，我介紹你啊，乜，咁我就。費事同佢再拉腳， 你又冇 使啦。 咁又唔好喎，咁樣我又覺得可能呢個係真嘅，係咪？你呢排 信唔 係啊？如果大佬唔接，咪俾我咯，少咗個競爭對手。你明唔明啊？啲信封益咗佢咪，我咪冇可窩可。 咁你哋會點啊？你哋都會繼續同佢 唔係心情啦， 係啊。我覺得揾工也好，揾機會也好。我买嘢也好，咩都好嘅话，一定唔会等人哋嚟去揾我，我 系 会自己去揾一啲嘅就有信誉同埋人介绍。 会有咁大只夹？ 唔会，一定唔会， 一定唔会。 我去到一个地步嘅就系，其实基本上有好多嗰啲什么叫优惠也好啦，我都唔信嘅，因为其实曾经一啲有计过数噶嘛，就系话嗰啲什么买两件送一件啊，系嘛？唔知点样又打个八折， 都有你蚀俾佢。 你计过条数嘅话，其实基本上佢哋系唔会做蚀本嘅生意噶。 系啊，一定唔会啊， 冇错冇错， 系啊。同埋有我知道嘅。亦都可能會有一啲聽緊收音機嘅朋友就唔係，我哋真係可能有一班嘅靚女或者係點樣嘅話，我哋去買嘢嘅話，真係可以舐盡所有嘅著數嘅。我信，但係問題係嘅話咧，你係需要嘅就係千方百計扭盡六壬，同埋有好多嘢佢哋有成日要計，可能佢真係要去格價，佢係需要付出一啲嘢嘅時候，佢先就可以攞到呢啲咁嘅優惠嘅，係真嘅咧。 No easy money， 所以我覺得係冇可能㗎，冇免費午餐㗎。 咁啊，講翻頭先咧，本來個新聞就係個旅行社有啲假嘅網站啦，我就諗啦，其實除咗旅行社其实在而家市面上到底仲有冇呢啲 大把 招摇撞骗，即系等于有一日有个人咧，叫陈小明咁先算啦，好耐冇见一个嘅叫以前工作上嘅同事咧，旧同事咧，咁啊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啦吓，喂，好耐冇见，你而家最新联络电话几多号啊？咁样，咁跟住咧我就真系冇防范，就俾咗佢啦。咁点知咧隔咗半日，陈小明就喺自己个 Facebook。就话喂，我俾人 hack 咗啦，所有 send 俾你哋嗰啲假嘅，我就先我原来中咗招， 咁你要小心。 但你点会知？你点会？你点会成日觉得人哋系骗子啫？你点会啫？系佢个头像，佢喂好耐冇见，先叫我 Michael 啊！你最新电话，咁你咪俾佢咯。 系啊， 有假噶。 係啊，所以我就算有人會問我 through 我去問某個人嘅電話嘅話，我都要問過嗰個本人先㗎。係、啊，我唔會就立亂就將人哋啲電話彈嚟彈去㗎。即係呢個係一個基本嘅 禮 貌，係啦，禮貌咯，唔會真係唔會、嗯。你無端端如果有好多嘢真係個頭像係假嘅、 啊， 裡面嘅信息係假 嘅， 佢攞曬你成個 account 嘅啫，根本咧就即係去招搖撞騙。所以其實我就係寧願咁樣。去錯，我都唔想有一個機會嘅，就係俾到嗰啲騙子俾到我，係嘛？我寧願所有嘅一刀切咯，我全部都唔信。 陣間即係自己 自己 俾人呃就話啫，你話連累朋友就真係唔好。 你有冇連累過朋友啊？ 我冇，淨係累你哋兩個啫嘛。 我唔會，點會啫？我哋累鬥累 啫。我哋都唔係你朋友，我哋拍檔啫。 我朋友都不如啊。哦、OK， 你係朋友，你係壞朋友。 是很壞的朋友， 酒肉朋友， 酒色財氣 啊， 係 朋友分好多種嘅， 幾好啊，酒肉， 好十點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确诊数字每日徘徊在大约一万宗，对于高风险人士带来生命威胁，特别是一路一幼和长期病患人士。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九成半死亡个案涉及六十岁以上长者，但有关人士的接种率仍然不理想，尤其是八十岁以上人士，大约两成人未打针。另外十二岁以下儿童仍然有两成人未接种疫苗。李家超话，政府专家一致同意打针可以直接防御轻症变重症，重症变死亡。无论哪一款疫苗，打齐三针都达到保护效果，呼吁不要再等。如果未打齐针期间确诊，可能后悔莫及。他又强调，要努力将地区传播的可能性减到最低，严肃处理违规情况，执法的方面已经加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上星期在深水埗发生的五岁男童怀疑被虐待死亡的事件，他非常关注和难过。就儿童怀疑被虐待而强制举报的草案，应该尽快完成咨询和立法工作。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已经和劳福局局长孙玉涵讨论事件，双方一致同意尽快推展立法工作。孙玉涵今日会咨询业界有关草案涵盖的细节和范围，希望他尽快完成咨询，积极提交草案给立法会审议。李家超强调，针对虐儿个案必须跨专业、跨部门处理，并提供适当培训和指引，让大家更了解做法和责任应该如何执行。台南市有吊臂车朝早工作时不慎勾到高压电缆之后着火，车上三人被困烧死。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在朝早七点左右接报，到场之后将火救熄，发现车内三人死亡。当地警方初步调查，三名死者都是男性，年龄二十几至到近五十岁。南韩新增99837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累计确诊超过23,700,000宗。单日新增病例较之前一个星期数据减少超过15,000宗，数字是剔除8月16日假期因素，自7月26日以嚟星期二首次在10,000宗以下。新增死亡病例44宗，较之前一日减少12宗，累计27,193人不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34点，跌90点，总成交金额2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51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2.2，跌6.8；盈富基金19.74，系跌6仙；恒生中国企业66.94，跌2毫；新东方在线32.8，升4.2；中国海洋石油10.16，升1.2；比亚迪股份215.8，升8毫；美团172.4，跌1.2；南方恒生科技3.97，跌3.8。阿里巴巴87.75，半跌7.5；中国移动50.15，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0.56，瑞士法郎0.978，加元1.311，人民币6.938，英镑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0.996，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7,624点，升5点；港金报16,14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7.59美元，卖出1,7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泥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漆咸道南一段挤塞，龙尾喺国士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著浩船街擠塞，龍尾排到去騎術學校對出。尖沙咀的天文台道由於有水管急收，天文台道來回方向近著金巴利道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小心。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柴灣永泰道翠灣村橋面小西灣、清水灣道鄭直之大清、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维港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东涌与东路回旋处九龙，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蓝色公子迎娶色云公主白风直，两个人在相处之后隔阂渐消，但是在战争之后，色云公主受伤，蓝色公子必须在家国大业和爱恨情仇之间做出选择。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健超新星。 屋宇装备技术员学徒萧家杰点样用创意冧掂一班大师傅呢？ 检查啲地台啊，要踎低起身，又可以发明一个地台车，即系譬如检查啲风槽嘅时候啦，咁佢哋要腾好高嘅梯嘅，咁啊，攞支嗰啲自拍神棍夹住落个 candle， 咁就可以睇啦，就唔使擒高啦。 想知道杰仔点样实现由细到大嘅梦想，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3:00到5:00，三五成群同你展翅启航。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今日我哋嘅讨论区咧就话，如果一年里边嘅节日，嗱，记住系节日，因为有啲听众咧以为我哋叫佢问佢哋咧加多个咩节目，佢话诶风骚快活几好啦，唔使加多个节目啦，系节日唔系节目吓。 系边个？你俾个名我啊？唔留心 听。人哋多多个多一划啫， 系啊， 即系个日节里面多多一划啫， 系 有佢啦，好正常啊。 我记得你啊，锐锐话事， 我帮佢求情啊，系冇嬲冇嬲冇嬲，系啊，马老师。 咁大家就可以 Facebook 咧，大家自己用你自己嘅想法啦。吓咪加一个乜乜字咁样都得嘅，吓添啊！好 ，OK， 好，翻嚟我哋节目十点廿八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咧睇到呢个讨论区上面咧有一个得意嘅话题，咁都系攞出嚟讲下嘅。 可以讲下嘅就系口头禅，你有冇口头禅？ 有冇口头 禅？我估有，系啊，但我冇留意。即系我啱头先睇完嗰篇文章咧，我唔知自己有冇中。不如话 我自己真系未必知。 系啊，不如你话俾我听。 咁不如你话俾我听啊，我有冇口头禅啊？ 有，一定有。但系冇。 都要讲咩啊？ 你依家咁样讲又唔知道。 我有留意嘅，我自己口头禅我就好中意，有时我因为我听翻我哋啲 archive， 我都觉得哎呀，做乜成日都系咪重复又重复呢一、這个就系咩嚟讲，即系乜乜嘅咩嚟讲吓，咁样咧就系咁样啦，咁样即系咁呢可以系唔需要噶嘛。 嗯其实我相信真系嘅，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不过自己未必怀疑咁样。咁啊，网上呢一篇文章咧，佢就话以下嘅口头禅咧，就差唔多咧，就 系 少少反映你嘅性格嘅。 咁 犀利， 系啦。喂，呢啲口头禅， 听我哋有冇讲过？ 我真系 听 过 啊， 真系有听有啲人有讲过嘅。 系 讲真啦， 讲 真，讲 真啦， 有 一定有啦。 讲真啦，咁样佢喜欢讲讲真啦。老实讲啦，即系呢类似啦，呢个佢喺同一个叫做类别里边讲真，老实讲呢啲，你好在意人嘅睇法，好惊人哋咧会误解自己，唔信自己啊，缺乏自信心，所以你话讲真啦，老实讲，即系话我冇呃你噶，我 系 老实话俾你听噶， 系 有冇听过呢？ 我有时间唔中都会有， 有啊，我有 真， 你都会有讲呢啲嘢系嘛？讲真啦，系啊，其实我觉得佢即系嗰啲啊嘛，系啊，你有冇讲？你有冇讲过？ 讲真啦，其实可能有，不过唔多啦。 嗯哼， 系啦。而第二个咧就系咧系好善于保护自己。佢讲乜嘢就或者啦，可能啦，即系佢样嘢咧，佢唔系好肯定嘅。即系佢自己都好似觉得啊，讲出嚟啊，会唔会讲错咧？ 但系呢啲词汇好普通嘅， 或者可能 系啊， 系啊，或者啦，可能啦。 咩情况之下会用啊？ 就唔肯定嗰 样嘢。例句啊。 或者或者我哋平时都讲啦， 可能你咁都系啱嘅。 老实讲，大家都有嘅。 呢种咧就系自我防卫能力好强，尽量咧唔想俾人捉到自己话病。所以如果唔系，我可能啫嘛，咁样。 啊，呢啲真系好乞人憎，所以我好少讲。 嗯， 我唔会咁啊，一 太保护自己， 错咗咪错咗咯， 系啊，所谓啊。 第三个就系。所以话啫，咁样样，所以话啫，呢一种人咧就会比较傲慢，抢功劳，即系话嗱，所以话啫，即系话我一早话咗你啦，即系嗰类，所以啦， 有 可以话啦吓， 我都有。 好啦，咁另外咧，下一个就系我同你讲，你听我讲先啦，咁样，你听我讲先。 你听我讲有，但系有时系夹住有一啲人咧。佢講嘢咧係冇中間斷開嘅，咁有時可能就係我講緊嘢嘅時候，佢突然之間嘅就已經可以係啦插嘴嚇。不過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插人嘴。 唔係我突然間諗起咧，我以前 聽我講先， 以前有個朋友咧，好中意又係咁樣喺你耳仔邊吱吱浸浸，佢仲要拍你個膊頭，你聽我講啦咁樣樣咧。 邊個嚟 啊？唔係男士嚟嘅， 即係控埋你耳仔邊。 啲長輩嚟㗎？ 同輩嚟嘅，同拍下你個膊頭啊！ 聽 你 耳仔邊。 唔知啊， 我唔 会喺 耳仔边讲嘢。 咁佢即系靠近啲咧，唔系直情去即系一寸都冇。 OK， 呢个有，我都会有时都会有啲朋友系咁样嘅吓，同埋我自己有时我都会咁样嘅，即系我讲紧一啲嘢嘅时候，佢真系插咗我，你听我讲埋先，咁样咯。咁呢种人又点样啊？ 呢一种人咧就控制欲好强啦，吓唔理人哋。即系个想法，好多时咧会系一啲嘅团体或者公司嘅领袖。 领袖啊，哎，领袖冇计啦。 但系因为佢太直嘅话，所以会得罪人。 冇错， 讲真咧， 会得罪人，会有敌人。 系嘅，我都觉得几准呢个。好，下一位唔该。 好，下一个叫唔紧要，唔紧要噶。 唔紧要，好多人讲。 表面上一提咧，好似好随和，但系其实呢一种人咧，佢缺乏安全感啊，好敏感，好难咧打开个心胸同。人哋亲近，即系人哋做咗咩嘅啊？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咁即系好似成日都， 好似你讲， 系咪？佢好中意讲， 唔紧要啦，唔紧 要啦，唔紧要。其实佢紧要啊嘛，你知道佢紧，大佬比较多嗬，系咪啊？个频率系咪先？ 讲真啦，都系。 最后一个咧就系但系啦， 呢啲真系好普通，我觉得。即系呢 唔系口头禅啊嘛、嗯， 意思即系话譬如你讲一样嘢啦，我话但系我中意否定人哋啊， uh-huh. 即系人哋讲一样嘢之后，佢就接一句但系咁样，即系好容易否定。 但系我想讲，对唔住，对唔住，我 嘅你先，你先。 但系我又会觉得嗱，但系我觉得一样嘢嘅就系有时如果系喺开紧会，大家讨论一啲嘢，有某个人佢讲紧有一啲嘅意见嘅时候，我就想提一提俾佢嘅就我自己睇到啲咩嘢。 但系， 所以我就话但系 嗱，佢意思即系话 点嚟嘅啫？ 呢一种人咧系为否定而否定啊，即系话人哋讲乜嘢，佢都话但系。即系好喜欢自己带啲新论点嚟表示自己同人哋唔同啦，或者我系叻啲咧。 Objection， 有时未必真系有太多嘅，系咪啊？ 我查到啦，呢、這个赞文呢个人咧叫做女人我最大。 哦， 系啊， 系。 咁我自己觉得佢呢一扎嘅口头禅咧，我真系唔觉得系口头禅。 系咩先嘅为之口头禅啊？就系你嘅定义嚟讲。 譬如话， 嗯， 你真系衰啊咁样，即系。呢度頭先佢嗰啲咩？但係啊，講真好太 common 啦，真係幾乎個都講你唔會懷疑嘅。 呢啲唔係口頭禪啊，嗬？ 係啊，真係 你嘅對話當中有時你會加上去嘅詞匯啫嘛。 唔緊要， 我諗到阿大佬有一句就真係口頭禪啊，嗱唔代表，代表我唔代表，係 啦。 呢个真系有头衔， 系啊！呢、这个 唔代表 啦， 唔代表我。 唔系，你成日都会讲嘅就系，总之你永远嘅话，你头个开头嘅话，你都会加一句嘅就系话啦，唔代表其他人啊。 系 呢个就系 呢 个 真 系 口 头 禅嚟， 唔代表其他人啊。咁、样， 我觉得呢、 这 个唔系笑你，唔系话你唔系贬义，但系纯粹 我哋定义乜嘢叫做口头禅，系啦、 啊啊啊， 就系、是、嗰个人佢会成日讲嘅。 冇错， 但系唔代表其他人会讲。 冇错，嗱，好似我依家冇错冇错，我觉得唔系口头禅嚟嘅，即系只不过呢个对话讲、 啊。你有一个口头禅，我记得啦，你好中意嘅就系其实，就算你明唔明白人哋讲咩都好，你都好中意明白。 啊，呢、這个系， 系咪？ 呢、這个系，即系我举手。 诶， 绝对系， 我就会咩噶啦，我就会爆你噶啦，你讲乜嘢？ 系啊， 其实唔真实，其实佢唔明噶。 呢个真系口头禅 嚟 嘅， 总之问你，佢先答咗，明白先。 系啊， 明白。 但系老实讲，呢个我觉得真系唔系，不禁苟同啊。 系啦， 呢个我写封信俾个女人，我最大先。系啊， 你叫改名，叫改名噶。女人我最细，叫改名。 嗰只系个节目嚟噶，同埋或者系个 column 嚟噶咋？系啊。 我想识佢啊，女人我最大。 撕烂佢啦！ 佢知佢咩事最大？ 我点知道我就想识佢咯。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在泪流，请抬头抹去。你是好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 逝去的爱在渗透，回忆在记忆中的我更添层泪流，请抬头。 网上情，人生有一种悲哀，就是不喜欢做的事，但是做了一辈子。你有没有听过一些朋友的怨言，说我不喜欢现在份工作，那为什么不辞职？辞了职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而且我喜欢做那种工种，但我又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得来。那你就继续做现在份工作，但做得不开心，我真是羡慕人哋可以找到喜欢的工作。呢啲对话你有冇听过？有冇讲过呢？生活之中有好多人好容易跌落呢啲咁嘅恶性循环之中。一来唔鍾意自己做緊嘅工作，但係又冇勇气去辞职。每日就纠结住要唔要换一份工，但係时间一分一秒咁流逝，直到最后退休啦，都係做唔到自己鍾意嘅工作。当然啦，想转换跑道，揾个另一份工种，揾自己喜欢的工作，唔系咁讲咁容易。有时会不停咁撞墙，不停咁失败。但系所有努力过人都需要面对嘅现实嚟嘅。最后获得成功嘅人，往往都喺呢一种不停撞墙之下，最后继续努力而得到成功。人会因为好多嘅原因，选择一啲自己唔系咁中意嘅路。走在自己不喜欢的路上，有些人会苦闷，有些人会努力拼搏。拼搏原因就是希望终于有一天可以选到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有一个作者他说，其实人不是生活无趣，是你过得乏味。当你白发苍苍的时候，回首一生，是不是觉得自己喜欢这种方式呢？这本书的作者曾经遇过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明明不喜欢自己的生活状态，偏偏就坚持了一生。他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不喜欢自己爱的人，甚至住在一间自己不喜欢住的屋里面。他离开自己的灵魂越来越远，终于发现有一天自己连自己的样子都讨厌。但是可惜生命已经走向终点，再改不到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喜欢的伴侣、喜欢的朋友等等等等。虽然不一定全部可以实现，但是为了不负此生，一定要认真选择，努力去追求。有些事我们虽然得不到，但是可以将心境改变，妥协一下。例如你想一间很大很大的豪宅，没这个能力，那就将自己的小蜗居布置得温馨一点，让这个家充满感情和温度。所谓喜欢的生活方式，就是有本事拒绝不喜欢的人和事，有实力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有能力去赢取自己想要的尊重。这个就是讲的喜欢和不喜欢。生命是属于你，怎样去过这一生， 完全由你决定。你喜欢今日的你和你的生活吗？ 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 我身上发生了一件比较少发生的事情，咁啊同你分享一下啦。你有冇试过？同埋、如果你会点咧？咁样，你有冇试过唔小心咧？即系当你打开银包嘅时候咧，太快 冇钱， 唔系啊，系搣烂咗张银纸啊！有冇试过搣？ 我试过， 你有冇试？你试过系嘛？即系我哋手一揿住张钱啦，咁跟住一拉开个银包嘅时候 ，fresh 一声，成张500蚊纸咧拉烂咗。 我就唔系香港银包，系拆利是，嚓咁就撕烂。 你好心急啊！ 仲戒到戒到个手添。 系啊， 心 急 仲损失。 系、啊，当时我心量一量，死啦！咁仲用唔用得咧？ 用得， 系 啊，用得。 唔系啊，嗱，咁收尾咧，我终于就我就想求真啦，咁我就攞住呢张搣烂咗，我谂三分一嘅500蚊纸啦，咁啊， 十蚊纸啊，十蚊纸。又话500蚊， 十蚊纸吓，攞去银行 咁容易搣到烂嘅咩？而家啲唔系过胶嘅、 啊，我唔知点解啊，一声就烂咗。 唔系500蚊就唔系过胶，十蚊就 系、 是。 十蚊纸 系 过胶噶嘛？你讲紧个，你讲 佢一定要话我系十蚊啊嘛？ 系啊， 我耻笑紧佢。 咁咧就拎去银行问啦。咁嗰人即系好淡然喎。啊，唔紧要啊，换个张咁样。 系啊， 就叫我换个张啦咁样。但我都问翻嗰个职员，我话如果。我只咁胶，我有谂过搵胶纸就黐翻佢嘅。咁、我如果黐翻佢咧，用唔用得咧？ 佢话都得嘅，嗱，佢话都得嘅，但系如果人哋唔收咧，你都唔可以逼佢收，即系咁咯。即系你睇下对方嗰、那个无论你系俾朋友好，你买又好，佢有个权要或者唔要你张银纸。咁如果个个都话唔好啦，我哋有冇第二张啊？咁可能你等于用唔到噶啦，你等于用唔到。你以前冇嗱，都而家啲银纸我都好新嘅，你讲得啱。有一段日子咧，啲银纸仲系咧巢掹掹嗰啲咧，有啲黐几张胶纸 嘅。哦，系啊，收过呢啲啊，收过黐胶纸嘅银纸，中间断开嗰啲咯。 有 系啊， 有啊。 甚至乎你有冇见过收嗰啲银纸嘅，就系写一啲名喺上面。 有 签啲名嘅 就系啊，一扎数字啊，电话号码 咩、啊、都有嘅，以前、啊、但系好似唔得嘅喎， 得噶， 你唔可以喺银纸上面做呢啲。 但嗰啲都仲勉强，即系如果有啲人唔好地画咗花少少咧，都仲用得。但系连胶纸嗰啲咧，融融烂烂，佢话即系有啲人可能有权唔收。 系、我又试过有一次嘅就系咧，去有某个地方啦，咁跟住咧，你一定系用剩好多钱噶嘛，咁跟住你一定会你会点做？ 外币啊， 外币。 去到機場嗰陣時咧，我最中意即就攞嚟買郵票，即係譬如話一扎散紙咯，唔識數，唔係啊買郵票，剩翻幾多幾多，剩即係啲零錢咧，就擺咗個咩 零錢布施， 係啦， 呢個就非常好，我覺得真係好好，係啦。咁啊，大佬咧，你會點做啊？ 一係紙幣就買埋食物咯，譬如朱古力，買埋朱古力啊，買個熱狗咁 咯。你唔會啱啱好買到最後尾， 咁啊都係零錢布施嘅啫，擺埋 嗰啲。咁我通常咧，我就會，如果我知道我自己會再翻去呢一個國家嘅話咧，我會留低佢嘅。點樣知道我好耐好耐好耐之後咧，我先至再去。我去到嘅時候嘅話咧，先發覺咧就係話，對唔住，我唔可以再收你啲錢嚇，點解啊？ 過咗啦。 跟住佢話呢啲已經係舊鈔，我哋已經變咗新鈔啦。 咁點 咁都試過， 換都換翻。 你自己要去銀行換。换完之后个咧先至可以用， 明白。 同客户保密特权或行政特权的材料，法官仲暂时叫停美国司法部审查或使用从海湖庄园查获的物件，以待完成审查。联邦调查局人员上个月8号搜查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查获超过10000份政府文件和照片，其中百几份标签为机密级，十几份更加是最高级别的绝密。特朗普否认有不当行为，指责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出于政治目的作出搜查，要求任命独立专员审查。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个低压区正为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一间酷热同干燥，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79点，跌45点，总成交金额3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40点，升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3.2跌5.8，盈富基金19.78跌2仙，恒生中国企业67.06跌8仙，新东方在线33.55升4.95，比亚迪股份218.8升3.8，中国海洋石油10.24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3.99八跌1.8，阿里巴巴88.1跌4毫，美团174.2升6毫。中国移动50.15升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093，瑞士法郎8.031，澳元5.351，加元5.988，新西兰元4.804，欧元7.816。每百日元对港元5.5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7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24点，升5点。港金报1614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9.3美元，卖出172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元朗嘅锦绣花园回旋处咧一带比较车多繁忙噶。咁喺封路方面，荃湾嘅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近住豪辉花园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另外，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美孚，近住豪辉花园嘅慢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几条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另外，尖沙咀嘅天文台道就有水管急收，天文台道来回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部分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维港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屯门公路油金头去屯门，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明月光， 中秋佳。凝聚爱， 阿涛超 B 考下你，究竟中秋节带啲咩俾屋企人最好呢？ 梗系带月饼啦，一家人食啊嘛。 我就话咧要带生果啦， 我就话带煲汤好啲啊。 错错错，最紧要带自己。 点解啊？ 因为同屋企人一齐过中秋节系最开心噶。 要一家人团团圆圆啊嘛。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你中秋节快乐。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 的新年。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阿爸阿爸你好 嘛，他们亲切的问候， 第一次来香港，哇，为什么行得这么快？ 灿烂的笑容， 因为姐姐做事是用心的， 每个小小的帮忙都为无数香港家庭带来温暖。你又对他们背后的故事有几了解？听 CIBS 节目 印在离心， 对印尼文化认识更深，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第二个钟头吓，十一点搭二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虽然系秋天啦，接近吓，咁亦都系33度，都几热嘅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干燥，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未来数天有骤雨，风势较大。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俾你加多一个节日。 哇！正 要加咩咧？其实好贪心啊，我谂咗几个啊。我讲第一个先咧。 好啊。 我讲完第一个到你哋啦。如果有时候先再讲其他啲啦、 嗯。 我想加一个咧， 单身节啊。而家算唔算系单身节啊？ 11月11日个光棍节， 光棍节啫， 不过已经变咗购物节啦。 嗯， 系啊， 系咁噶啦，情人节都系啦， 系啊，商业化。 但佢未系一个 official 噶嘛，即系香港冇一个叫单身节啊嘛。 系， 我呢个单身节有时留意咧，以前咧，你有冇试过一个人去食饭咧？ 有， 会有一种好似奇怪感觉。 冇， 你唔会 从来都冇，好中意。 嗯。 我好中意自己一个人食饭，自己一个人睇戏，自己一个人行街，自己一个人睇书，唔好烦我。 都好， 所以我反而觉得单身节嘅就系你唔好烦我。 喂， 系咪几好？ 呢个可以有 double meaning， double meaning 即系你点样样享受你嘅单身节， 冇 所谓， 冇错。 你做咩要用其他嘅眼光睇我？ 有啲人就会对单身嘅人咧有啲啲嘅得意嘅睇法啦，可能觉得佢落单啦，或者即系冇人中意啦，或者系等等等等。 系我自己选择， 系啊，嘥气吓。 但系我想有一个字咧。就话单身系一种幸福吓，就算点样都 系 一个人嘅精彩，咁咧就自己中意点样都得嘅。嗰日你喺餐厅咧，就每一个人都系单身食嘅食饭嘅，即系类似咁样咯。 咁啲情侣点啊？啲情侣暂时单身啊？ 啲情侣可以各自精彩， 系啊， 各自精彩， 一日单身， 你去食， 你自己谂清楚，谂清楚。 我已经系咁噶啦，因为有时你真系好难就到你另外嗰一半噶嘛，咁咪你食你嘅系咪啊？各自各大家玩。 365日有一日。大家分开去玩都 OK 啫 ，OK 啊， 绝对啊，系啊，有364日都可以分开， 我都赞成， 系咪咁讲？最紧要大家开心啊， 冇错，冇负担，因为好烦嘅，就咁话啊，食牛肉啊，唔好，食鸡啊， 咪咯，咪咯， 咁咪你就佢一日，佢就你一日咯， 唔使就，系啊，你唔使就我，亦都唔使就你，你想食咩食乜嘢？ 呢一日就等大家去锡自己多啲 ，OK， 呢个非常之好，好啦，到我。我都谂咗几个噶，第一个就是仇人节。 咁我哋呢一日我嚟憎佢啊，定我嚟锡佢啊？ 喂，所有苦主出嚟食饭倾偈，数落佢嘅不是。 冇错。 哇，正啊！我加盟。 我成日都觉得就即系节日咧，大家都喺度庆祝紧呢啲嘢，系嘛？但系其实有时有好多嘢嘅话，我哋又收收埋埋摆喺个心里面咧，冇咁样嘅机会，大家可以讲出嚟。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仇人节。我觉得仇人节嘅话，首先嘅就系话，每一个人都一定有仇人嘅， 有 系咪啊？ 憎嘅人 嗰一日嘅话。我哋仲有一啲庆祝嘅活动嘅噃， 系咪打小人啊？ 譬如你情人节嘅话，你有庆祝活动，我就要送对方朱古力，系咪？好啦，咁如果你系仇人节嘅话咧，就要送一个咧，就叫做真好猪，你要送一粒真好猪俾佢，因为咧仇人节又叫做嬲嬲猪节。 哇，呢个 OK 喎， 好 Q 啊， 好 Q 啊， 嬲嬲猪啊，你知唔知你激嬲咗我啊？咁样你要同人哋讲先得噶嘛？ 即 系 呢个真系好， 系啊，或者人激嬲你咧，你话俾佢听， 下年就。唔係再仇人嘅， 冇錯啦。咁跟住咧，嗱，譬如咁樣啦，我同埋小強，譬如咧，我就有啲嘢咧，我嬲嬲豬嘅，我嬲嬲豬佢一路都唔知喎。 係啊係啊， 咁我就喺仇人節嗰日咧，我就送粒真好豬俾佢啦。 哇，呢個好。 咁跟住我就話俾佢知嘅就係，其實你嗰次點點點點，我係好嬲嘅。而喺嗰日嘅話咧，所有嘅仇人收到真好豬咧，佢到最尾嘅時候咧都唔可以辯駁，佢只可以 收咗佢，只能夠 接受， 啃咗佢。 跟住大家咧就喺嗰日之後嘅話咧，做翻好朋友。 冇錯，一個月之後 仇人節。 再整翻粒還珠格格俾你，大家握手做個好朋友，即係一個月大家消化咗啦，沉澱咗啦。 即係好似情人節咁啊，都係分三次啦， 係 啊，有次你可以告白啦，你可以表白啦，跟住你可以嘅就係一個月之後嘅話，你可以考慮嘅就係你接唔接受， 冇錯啊， 好嘢， 非常好， 呢個 解決一吻咩一珠吻恩仇。 因為我真係會覺得有時有好多嘢咧係好多餘噶，大家咧擺喺個心嗰度，跟住咧你又唔講咧，佢又唔講我，但係其實就有條刺嘅喎，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咁樣啦，同一個女仔喺度有一次，經過咗好多年之後，大家喺度傾開，其實咧即 係 嘥曬啲時間啊！佢就話其實有好多次我都想打電話俾你同你講，唔好意思，我都話係啊，其實我都覺得我自己其實我係冇嬲你嘅，就係白白咁樣浪費咗好多年啦。 同埋心裏面條刺， 一條刺嚟㗎，好無謂㗎。我覺得呢啲咁樣嘅， 我試過有一次 咧， 我拆開少少啊。有一次咧，馬路上面咧，幾乎有架車咧，因為我自己係衰嘅，我心急一過馬路咧，架車就幾乎即係 撞到你， 幾乎啦，即係總之係冇事嘅，冇撞到嘅。咁大家咧就即係好嬲啦，即係互啤啦，舉曬手指啦咁樣。點知再睇清楚，原來係識㗎， 係咩？ 咁即係大家都尷尬， 係啊，尷尬， 即刻話對唔住啊咁樣。嗰個叫郭小林。 系咩？ 再望清楚，吓，原来郭小林 车出嚟， 情人， 所以有時其實啲嘢一擺低咗嗰個定義咧，其實就冇嘢嘅。 係咯，其實原來識嘅就可以冇嘢，係 咪好好？ 喂，呢個好，呢個好， 係啊，將自己嘅嘢全部講翻曬出嚟，係咪啊？ 呢個值得推廣。 趁今次受孕節， 嗱，我就諗咗個叫窮人節嗰一日咧， 可以點過大家？ 穷人节，我其实过过啦， 真 系啊！ 你自己过，你 咁有咩庆祝节目？我想问有咩庆祝节目 咧？当大家冇钱嘅时候咧，你屈喺屋企咧，其实真系好闷嘅，系咪先？ 点咧？ 咁因为我真系试过咧，某一年咧，大家好穷嘅时候，就一齐翻公司。你屋企有乜嘢嘢攞嚟？ 哎呀，好玩喎！ 就摆公司度，哪怕你得一只鸡蛋攞嚟，有啲真系穷到 即系大家筹集物资， 系啦，然后开心心咁样食一餐。因为我自己 穷有感受，真 系 好难受 啊！你 即系你揭开个银包睇啊，哇，得嗰啲寥寥十蚊廿蚊，你仲要过几日？你真系唔知点。 系啊，嗱，我记得我贡献咗两张饼卡，我就去嗰啲攞两单，即系大家系好开心嘅吓。 你讲翻你以前嘅呢啲咁嘅饼卡咧，救过好多。 系啊， 我见过有好多嘅时候做我哋呢一行，你知啊。揾招唔得硬，系咪？又或者又根本就你冇嘢做起上嚟嘅时候，你就会抄咁嘅饼卡咯。可能你一张饼卡嘅话，你可以 十二个礼拜， 系啊， 几 日咯， 一日三餐， 系啊。 我而家都仲有啊，仲攞唔攞得噶？但系啲饼啲 过期未啊？ 个铺头喺唔喺度先？ 佢写系永远噶， 系啊。 佢写系永远噶，个铺 头仲有冇啊？ 冇啦。我谂老板娘都应该归西 啦。咁你烧两蚊就罗兰，喂，揸我一单饼。我就要食， 我要纸包蛋糕。 但系其实咧，你呢个节日咧，又有少少辛酸嘅，系咪咧？其实 唔系，我觉得咧，嗱，庆祝完之后咧，大家又重新开始， 啊、 你要俾个希望大家。 冇错冇错，穷人节 唔代表话永世都系穷人噶嘛。 同埋就永远啲节日点系开心心噶嘛， 同埋咧都可以开心嘅。 如 果你真系 试过穷 咧，如果真系试过穷咧，即系真系穷嗰种嘅话，你系会唔知点样话，你唔想话俾人听嘅。 你想话俾人听，因为惊人睇起你啊嘛。 好瘀嘅，你明唔明？即系我话俾你听，我今日连食饭都未有钱咧，我真系唔知人哋会点睇嘅。 嗯， 同埋永远当你穷嗰时咧，你又唔想打扮，又唔洗头，又唔换衫。但系穷人节咧，我哋想话俾大家听，唔紧要噶，你咪屋企即系洗一洗个面，换一件好少少嘅衫，大家精神啲，然后去一个地方，大家开开心心。 去个咩地方？系咪你嗰啲地方？ 喺咩地方？ 系咪你嗰啲地方？ 喺边度庆祝咧？咁 以下嗰啲啊， 我头先有庆祝活动嘅喎，你有冇啲活动？ 你嗰啲你去咩地方？你话去一个地方系咩地方先？ 公司个 系咪下楼教室嗰啲地方？ 你都已经穷人咯，你点去呢个公司 office 啊？ 随时系冇工作。 系啊， 如果有啲志愿机构，即系腾空一个 咩志愿机构啊？ 志愿机 构，我都系志愿机构， 系即系啲 NGO 啊。 嗱， 唔系志愿机构， 我觉得 OK， 即系大家开开心心 啊，都好。同埋佢就系讲得出嘅话，其实一个社会一个健康嘅社会，其实基本上嘅就系话有能力嘅人嘅话，应该要好好地去关下、关心下呢一班嘅朋友嘅，系嘛都好啊。咁嗰日就一定要有一啲，譬如可能系嘉年华会，大家去到嘅就系所有嘅嘢都系 free 嘅， 应该即系派饭嘅理念啫嘛。 系啊，大家食饱饮酒开心， 我已经好开心， 听日开始搵工咁样咯。 系都系 人 生有 戏 啊。 OK， 穷人节啦。 大家继续喺网上可以提啊，你觉得有啲咩节日喺呢个世界上可以加翻多一日咧？ 我仲有。 好啊，有我都有， 我有货。 仍然相视狂想，同行中仍同行中，相恋的对象，但昨天渐已结霜，想豁然开朗，也需修养，如贫乏无下接同拉扯，到底多盲目多没作用，从伤痕满身很讨厌这个人，寻找时间中安抚我的根，无疑曾愉快地爱过，抱着时光多动人，埋藏好这珍贵气氛，求将来某天可祝福这人，尚有堂课需要学定留。 找时间中安抚我的根，无疑曾愉快地爱过，告别回忆的裂痕，悠悠地可把我抱紧。明天能放低这一切，祝福这 时间十一点二十四分，听紧风骚浮人星期二嘅环节， 乜都讨论区。 我哋讨论嘅系， 好翻嚟我哋嘅讨论话题就系、是，如果加入做呢个节日、新嘅节日系咩节日呢？ 系好啦，咁啊，你冇啊？仲 有 冇？ 我有嘅， 嚟， 我有一个叫懒人节啊、嗯，即系有时咧人 都谂过 啊，系啊，即系偷懒咧，好似会俾人哋白眼啦，又或者你觉得喂唔好咁懒咁样，可唔可以有一日咧，我哋逢节咧，今日你有得 乜都唔使做， 我嗱我懒好多个定义嘅， 是所有嘢停摆啊， 系啊，可以唔刷牙唔洗面，我觉得咁就系懒人节。 嗱懒嘅定义咧好多嘢。我可以去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於是呢公司呢即無論大家邊間公司都好啦，是可以申請今日是放佢一日假嘅，叫懶人節啦嘛。咁、所以嗰日咧就 不定期噶咯。如果咁講，呢個懶人節 係啦， 不定期噶。 同我哋一陣間有個街坊， 即係唔係話二月十四咁 樣。同有個街坊嘅意念都係一樣嘅，係啦。即係總之嗰日懶人節咧，就係話我申請今日係懶人節， 自設一日。 係啦，咁、我中意咧點樣 懶，我即係俾多一日假期自己咯。 係啦。 但係唔可以做嘢喎， 可以叫做節日喎，係咪啊？節日係所有個人同一日慶祝先叫節日啊。 又或者嗰日係定咗嗰日做懶人節， 規定咯， 大家一齊放咯。 哦，係咯，覺得咁樣開。心啲 放懒 好啊， 冇、 放懒都几好啊吓。我定义真系你唔刷牙唔洗面都冇人话你。 嗰日好容易啫嘛，你搵礼拜六咪你唔理。 其实你星期六日都可以唔刷牙唔洗面， 唔系咁会俾人话噶嘛。 点会俾人话、你匿埋房瞓咯。 你唔刷牙唔洗面有冇人话你啊？ 冇。 其实系噶，边个话你 啫？系啊， 你身边人唔话。 其实有啲嘢你 仲未新，仲未新，仲唔去刷牙洗面？ 唔会，哇！ 你哋 哇， 细个嘅时候或者会，阿妈会， 系啊， 你大个仲边人会话你啫？ 吓，你都会噶？ 边打添？ 咁要几多点钟起身啊？ 咁坎坷 唔系，即系佢意思就系话你起身就起身啦，去刷牙洗面啦。因为我有时中意星期六日摊下挛下， 即系唔 刷 牙 唔刷牙住唔洗面住， 系啊， 即系唔知点解就系想懒下咯。 又或者唔刷牙，但我饮咗咖啡算咯。 系啊， 系咪啊？唔顺序咁做嘢， 冇人会敦促，但系我自己对自己个感觉就系，如果唔刷牙洗面，好似未。即系未能够投入呢个早上， 呢个就系 我唔系啦，呢个就系懒人节嘅个精神啊！就系你想点就点咯， 系 啊，即系如果你话你可以叫我唔刷牙洗面，我都唔舒服嘅，因为我系要朗完口，我先至可以觉得系 即系进入状态， 进入一日 就系唔想进入状态， 要有薄荷味，你先觉得自己醒啊嘛， 你唔系噶。 所以咪就係話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你咪可以唔敢做咯。 係啊， 我就係咁樣做，我仲唔舒服啊？ 哦，冇所謂啊，咁你咪按 你 咯。 咁你咪照刷牙咯。 係啊， 係啊，咁呢個先至係懶人節嘅精神啊！ 刷三次。 係啊，道德係嘛？ 要寫入憲法裏面， 刷三次 成為呢一個法定嘅假期。 係啦 ，OK， 懶人節 OK。另外我有一個嘅就係我先向王漢加嘅就係姐姐節。 工人 姐 姐 嘅意思係工人姐姐節。 呢個 我覺得佢哋太辛苦啦，同埋其實好坦白講，我覺得咧好多時候我見到嘅啫，尤其是特別係香港啊，姐姐其實都係可以係成為即係家人嘅，有啲咩嘅話咧，其實你都係抌低俾佢做嘅啫， 係啊， 係咪啊？ 同埋佢哋嘅時間真係長嘅， 時間好長，佢哋好 辛苦，同埋好似冇乜 以身為心， 冇乜 me time 啊。 就算放假，你都會發覺佢哋只不過係喺某啲嘅公園嗰度坐咧，其實有時見到嘅話咧係 唔 忍心嘅。 同埋咧，即係無論點都好啦，你哋有屋企人陪咧，你係唔知道冇屋企人喺身邊。 错啦，同埋你谂下，佢千山万水嚟到呢一度嘅啫，佢要摆低佢自己嘅细路嚟照顾你嘅细路。 你想想呢一样嘢系几伟大，同埋几难受，同埋几难得咧？ 收到个电话啊嘛，仔唔舒服，你谂下， 心挂 一定有 啊。我嗰时咧请嗰个比较年轻嘅泰佣咧咁样，佢日日咧做嘢咧就系摆妈咪张相喺度，跟住慢慢地喊啊咁样。你见到佢咧，你真系好唔安乐嘅。咁结果佢因为佢第一次出嚟打工，三个月之后佢终于唔顶唔顺啦，佢辞职唔做。 即系将心比己咯，系咪？系啊，因为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嘅话，你都系交咗俾佢做，而令到你自己可以放心出去拼搏，系咪？呢一样嘢嘅就系佢哋系后边嘅 hero 嚟嘅，其实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要有一个节日咧，系要俾佢哋嘅，等佢哋可以好，你好好地对佢，亦都咧就要怀有呢个感恩嘅心。 冇错，好喊强， 好，我呢个叫做 你系咪咸湿节啊？你个？ 放任節， 估到你啦！ 放任節啊！哇！ 點樣放任啊？本來可唔可以 define 啊？係啦，可唔可以解釋咩叫放任咧？放任就放任啊！ 好擔心喎呢一日。 放任就放任啊！ 你哋啲上流人唔好參加啦！我 唔係咁，你解釋咩？我要明白我先。 放任嘅意思咧，我就覺得咧可以係唔依一般嘅規矩，當然啦，唔可以做犯法嘅事啦。係啊，你就係中意放任點都得。 咁咪舉例啊？舉例， 例如你嗰日十點鐘翻工，你咪十二點先翻嚟望一望就走咯。 呢個唔得，呢個 你 ban 啊！ 我 ban 你，點可以咁樣啫？你嗰一日，系嘛？你肯嘅话， 但系 我谂 好 开心 啊！个老细都可以放任噶， 即系老细都可以放任，即系可以唔翻咁样。 系啊，佢可以唔出人工俾你嘅，你嗰份工我就唔出俾你啊。 咁又好，咁你咪任你 好乱 噶， 系 啊。 你见到人哋个太太好靓，走去啜人个太太一啖。 哇！嗱，呢啲唔系 你 谂 噶咋？ 系 啊， 你放任，你要有个你有个框框噶，你好似冇框框咁。 我头先咪话 咁咪就 系话 系唔犯法嘅情况之下咯。 即系大家放松一下。啜 人嘅太太有时都可以唔犯法嘅。 咁佢生日嘛，咪生日咪啜几啖啦。 啜唔紧要，你啜佢边度啊？ 面啜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元朗一间诊所的医生涉嫌未有向病人查询病情和诊症的情况下，向病人发出俗称免针纸的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每次收取诊金500元。警方接获投诉之后，寻日到诊所搜查，初步调查显示，单是上个月有超过6000人去过涉案诊所求医。警方以涉嫌伪造虚假文书罪拘捕姓蔡的64岁女负责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回应事件的时候说，行使或发放虚假文书属于严重罪行，呼吁公众不要以身试法。如果有医务人员涉嫌专业失德，当局会将有关个案送交医委会严肃跟进，希望公众遵守防疫政策。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确诊数字每日徘徊在大约10000宗，对于高风险人士带来生命威胁，特别是一老一幼和长期病患人士。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90%死亡个案涉及60岁以上长者，但有关人士的接种率仍然不理想，尤其是80岁以上人士，大约20%未打针，另外12岁以下儿童仍然有20%未接种疫苗。李家超说，政府专家一致同意打针可以直接防御轻症变重症，重症变死亡。无论哪一款的疫苗，打齐3针都达到保护效果，呼吁不要再等，如果未打齐针期间确诊，可能后悔莫及。他又强调要努力将地区传播的可能性减到最低，严肃处理违规情况，执法方面已经加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上星期在深水埗发生的5岁男童怀疑被虐待事件的怀疑被虐待死亡的事件，他非常关注和难过，就儿童怀疑被虐待而强制举报的草案应该尽快完成咨询和立法工作。 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已经同劳福局局长孙玉涵讨论事件，双方一致同意尽快推展立法工作。孙玉涵今日会咨询业界有关草案涵盖的细节和范围，希望他尽快完成咨询，积极提交草案给立法会审议。李家超强调，针对虐儿个案必须跨专业跨部门处理，并提供适当培训和指引，让大家更了解做法和责任应该怎样执行。四川地震增至46人死亡，超过140人受伤，16人失踪。截至今朝早7点，共发生10次三级或以上余震，最强一次4.2级。泸定县副县长谢旭话，救援人员已经基本到达各个受影响的乡镇，逐家逐户检查是不是有人被困。在甘孜州和雅安市，共有50,000+人被临时安置。气象部门预料，未来三日泸定县有雨，后天雨势增强，需要加强防范滑坡、泥石流和崩塌等的灾害。地震昨天下午发生，通往镇央公路多处阻断，正在抢修。40,000+户停电，30,000+户通讯中断，部分电缆和变电站已经恢复，7个通讯基站亦都已经抢通恢复运作。房屋倒冧、损毁等的情况正在进一步统计。当局出动6,500+人，并调派4架直升机和2架无人机前往灾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80点，系跌45点，总成交金额41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2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55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3.4跌5.6，盈富基金19.79跌1仙，恒生中国企业67.08跌6仙，新东方在线34.85升6.25，比亚迪股份217.8升2.8，南方恒生科技3.99.8跌1.8，中国海洋石油10.24升2毫，阿里巴巴88.1跌4毫。美团173.9升3毫，中国移动50.15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0.54，瑞士法郎0.978，加元1.311，人民币6.94，英镑对美元1.158，欧元对美元0.995，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7,624点，升4点。港金报16,09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1美元，卖出1,7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芝麻岭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八乡消防局对开。咁喺封路方面，尖沙咀嘅天文台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天文台道来回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另外，荃湾嘅西流角路就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同埋城门道近住豪辉花园一段要全线封闭。另外，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美孚，近住豪辉花 苑的慢线都是需要封闭，几条的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维港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屯门公路油金头去屯门，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转弯之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仲要留意有冇行人过紧马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终极谜底将要解开，熟悉嘅竟然变成陌生人。 佢正称一直暗中及实装文件，呢、这个系佢威胁庄耀柏保证洛神到手嘅筹码。 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你系话我阿爸系俾人害死，唔系因为意外？ 喺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好多困扰嘅。疫情会为我哋呢个社会带嚟危同埋机，究竟你又会选择边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嚟奥嘉年分享点样克服自己的情绪化问题。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俾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53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9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大家好，我系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开门呀！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加多一日嘅节日，我哋好多朋友都留言嘅， 冇错，包括咧就系有阿 Sam 啦，我觉得原来咧真系我唔知道八月份佢话咧原来系冇假放， 新年冇啊， 系啊，咁所以咧 一号之后就 去到九月先至有假放， 九月你撞到中秋就有， 所以佢就话希望喺八月冇假放嘅嗰啲日子嘅话咧就可以有一个叫放空节， 喂呢个几好啊， 放空节好噶， 喂呢个规定应该话边一个月冇公众假期。就放假，咁系咪好啲啊？ 呢个 OK。另外仲有一个咧 ，Cecilia 佢就话咧有个搞笑节啦， 好 似个化妆舞会咁样啦，有少少似咧就系可能系 Halloween 嘅，佢话可以扮鬼扮马，奇装异服咁样咧去街嗰度咧就同埋你翻工都得，大家咧就互相去送一啲嘅搞笑嘅小礼物啦，例如咧送一卷厕纸啊，或者送一粒鱼蛋俾你啊咁样咯。我觉得呢个都 OK， 几 开心哦。 系啊， 有啲小 玩，你搞笑咯，嗰日其实就系大家轻松啲咯。 另外呢个咧 ，Yan Tong 妈佢话喺农夫节最好啦。细个时候咧，妈咪成日讲农夫耕种好辛苦噶，唔好食剩一粒饭啊咁样。咁都系咧，我哋城市之中嘅大家咧，可能平时咧唔系成日留意嘅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嚟。 冇错，即系感恩我哋嘅食物啊。另外仲有就系 Win Win 天天呢、這个我好中意，叫做心纪念心爱宠物日， 啊、 就系、 是、纪 念咧、 這個啊、 就系先人我哋有呢个清明啦。咁佢就话，所以咧需要有一日咧去纪念我哋失去嘅爱犬啊、爱猫啊、爱兔啊等等嘅。咁可以有独特嘅一日啦，哇！佢谂多咗好多嘢，佢话叫做咧念宠节啊，例如咧可以定喺9月9号，即系取其意思嘅就系长长久久嘅思念同埋爱念，诶、呢个 OK。 呢、這 个 好， 呢、這个我拜，呢、這个我拜。嗯， 因为而家咧，你先人咧有清明节啊嘛，咁但系宠物其实都系你嘅屋企人嚟，咁、都系好好嘅。同埋而家已经好多人咧，对于宠物嘅离世咧，系有好详细、好 official 嘅做法噶啦，即系有晒嗰啲火化仪式啊，有殓葬啊，系啊，有摆骨灰嘅地方，咁所以都系好好嘅。 嗯，好多谢你哋嘅提议啊吓、 非常好。好，咁啊呢个咧，我哋另外咧有啲街坊街坊嘅。首先咧，我哋有陈太啊，到底陈。陈太对于呢个加开嘅节日，佢自己有咩睇法呢？ 如果要加多一个节日，其实屋企嘅成员咧，好似每一个岗位都即系有一啲节日系属于佢哋，譬如即系父亲节、母亲节、儿童节咁样。咁但系唯独是咧，有一个角色咧，佢系冇乜特别嘢去庆祝嘅吓，咁就系我哋屋企嘅姐姐啦。咁如果加个叫姐姐节咧，我觉得都几好嘅。即系虽然你可能会话，即系佢系寿星噶嘛，佢大家系雇佣关系啊嘛。咁但系虽然系咁，但系始终大家喺埋一个屋企嗰度住啦、生活啦，咁我哋都即系期望佢能够喺度做嘢，做得开心啦。咁离乡别井都其实唔系容易嘅事咯。咁我都知道好多朋友对姐姐好好嘅，咁但系如果有一个姐姐节咧，我哋可以同佢庆祝一下，唔需要即系话放假嘅，一定可能系嗰晚嘅晚餐咧系佢属。於那個國家的地方的菜式咯，咁我都認識有啲朋友咧，會係即係有陣時耐唔耐就特登會即係買好多譬如印尼嘅食品啊，咁特登買翻去俾啲驚喜嘅姐姐啊咁樣，咁呢個其實都係可以做一下，即係講聲多謝，或者令到佢真係有一種家嘅感覺，等佢做嘢又做得開心啲，即係大家又相處好啲，咁呢一個都係好重要嘅事嚟嘅。 好 啊， 奔流奔流如客啊嚇！ 九紅相見略同啊， 冇錯，真係嘅，離鄉別井嘅感覺， 係啊，真係啊，將身比己啊，你都有試過就係去其他地方做嘢。 哇，試過啊，特別咧，我真係試過有一年中秋節喺上面做嘢，約朋友啦，冇人睬我，因為個個翻屋企啊，有啲仲翻埋鄉下添啊，即係佢哋有三四日假期，咁我就一個人喺上面都唔知做乜，咁咯，係幾。即係幾有一啲少少淒涼嘅感覺，係 㗎，係㗎。 佢做咁長時間， 係啊， 有啲一做十幾廿年喎。我有時睇到有啲訪問， 仔女大曬可能翻， 所以真係係仔女唔認得自己添啊。 係啊，或者好疏離。 係啊，咁樣咯。 好啊，另外神光 O 啊。 如果想咧喺一年之間加一個節， 財經嘅關於 係加一日啊。就是男人節啦，你有冇諗過有啲男人唔一定成為父親噶嘛？咁佢唔成為父親，一年入邊即係代表到男人嘅節日一日都冇，唔係嘛？應該要加翻一日男人節，俾啲男人 happy 啊！你話係咪咧？ 咁有冇有婦女節 喎？ 嗱，可圈可點， 冇男人節 呢個我同阿 O 研究下先。 佢覺得啱嗱， 同 父親節，父親節就俾爸爸啦。但係如果我冇做爸爸，係啦，冇生仔女，咁咪冇我節咯，係喎。 咁男人節應該點樣？點慶祝啊？ 係啊，佢冇講點慶祝。 為所欲為又可以嗰日，係嘛？咁你點先得㗎？ 你平時都 係男人節，你都要有咩㗎嘛？ 證明自己一個男人，就去擔擔抬抬啦。去地盤嗰度擔擔抬抬。 咁婦女節咧？ 婦女節點慶祝？ 係啊，有咩點慶祝嘅咧？ 婦女其實嗰個感覺，我覺得嘅就係因為喺一個嘅就係男女唔係好平等嘅一個社會裡面嘅話，你需要嘅就係提升即係女性喺一個社會上面嘅一個 關心佢哋權利 係 嘛？ 係啦，咁所以其實係因為咁樣嘅話，而會有一個嘅就係婦女節啫嘛。 嗱，嗰陣我喺國內做嘢咧，婦女節嗰日咧好好嘅，每個女同事有一個禮物包，即係咩女士嘅用品。另外嗰日係放半日假嘅， 係女士們， 女士 們，女仔嘅 男士就要去。你喺公司做嘢啦， 幾好啊！ 我覺得 OK 啊，幾 有冇即刻著一條裙走啊？ 我都係女人嚟噶，你哋唔知 啊？化翻個妝咁樣， 化翻個妝 係啊！ 我日日都係咁，不過啲人硬係覺得我 用馬姑娘嘅身份，我係馬姑娘，我可以 家人嘅啫，係啊，係啦，冇錯，三百 個人。好啦，另外咧又係小白，做咗爸爸嘅小白，佢又點睇咧？ 好啊， 我係八月號小白啊。如果俾我選擇一年入邊多一日節日嘅話咧，梗係唔使講啦。一定是我的生日，點解呢？通常你會見到啲偉人咧就好叻嘅，啊唔知點樣紀念佢嘅時候咧，啊就會多咗一日嘅喎。咁我咧就唔係咩偉人， 但系又想掹下车边，试下呢一种嘅过瘾。咁你话系咪可以将自己嘅生日加做一年入边嘅法定假期？哇！你话几爽呢、嗯、 其实佢唔系唯一一个，我见到啲听众留言都系咁样嘅、嗯，即系总之，如果你嗰日生日。如果個叫生日節啊，就唔係 fix 喺邊日嘅。總之你嗰日生日，你就無論係譬如一星期一又好，星期二又好、 啊， 你都係放一日假。 啲好啊，都好啊。 呢個理念都幾得意 啊！ 即係你補假係嘛？ 係 啊，補補。 雖然你唔係偉人，但既然你今日生日，就俾你放假啦，咁樣嚇。 哦， 好啦， 呢啲幾好， 幾好嘅。好啦，另外咧，小陳啊，到底小陳係點咧？ 係 嗱，如果一年裏邊可以俾我加一個節日，咁呢個叫做隨便一日節。什麼叫隨便一日節呢？那你不要有一天就全世界一起放假，隨便一日呢是我自己說，即是我自己喜歡隨便一日，那天是假，那天就可以是假，每個人都可以不同。因為如果你同一日大家是假，那大家會又是一個即是整街都是人嘛。但是如果我譬如我選我今天隨便一日假，我今天就是這日假，我今天就可以放假咯，隨便一日假，這個假是最好的假。 嗯，头先我哋嘅意念差唔多， 系啊，你只攞嚟夹咪得咯， 系啊， 唔使有个节啦，系嘛， 又系 话俾阿小陈听先。 带上血清，说过要带你碰见初雪再细看，说过要见证你有天变更茁壮，转眼却要再见 Amelia， 再见了 Amelia。 I don't wanna miss you, why you gotta go? I don't wanna miss you, why you gotta go? 分开太仓促，我怎会孤独？想跟你讲的变心里的祷告。笑笑当作挑战，你笑脸占据脑内不知短短几年，这短短几年信仰也改变，世界再暗也有你性格感染，但你都别变暂变，令一年愿尽力地活着 just like you're still right with me。 有位朋友的提议都啱嘅，佢如果有姐姐节咧，咁更加应该有咧祖父母节嘅咁样样吓。Christine 唔系啊，呢样嘢我觉得可以包含埋父亲节、母亲节咪得咯。 嗯，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系 啊，佢都系父亲嘅父亲啊， 咪咯， 系啦，冇错。又或者你可以喺三八妇女节咧，其实你系可以就系送花俾你嘅所有女性嘅屋企人咯。系啊，譬如可能你嘅嫲嫲、你嘅妈妈嗰啲咁样嘅。 我记得有一年咧嘅母亲节咧，我屋企咧就系我太太。睇系母亲啦，仲有佢啲家姐啦，同埋佢妈妈，全部即系做妈妈嘅都坐晒喺度，几代咁样影一张相 啊，几好啊！呢啲好温馨啊， 都系嘅。咁所以你都啱嘅，即系包可以包埋喺呢个父亲节。 因为你好难咁样逐个分得咁细。 舅父节啊，姨妈节啊，咁啊，如果唔 系啊，姨妈节，姨妈节都可以，姨妈节咪就系攞啲姨妈出嚟诶。斟茶俾佢饮， 咁啊！如果姨妈唔再嚟咧， 姨妈请你不要来，姨妈唔再嚟嗰啲啊，嗰啲可能要用第二啲嘢庆祝啦， 舅父节咯， 点只歌咯。 你知道我在等姨妈咁咯， 咁咯系嘛？ 好好好好， 系 吓。即系仲有冇街坊啊？播晒街坊未？ 街坊播晒啦。咁另外 Maggie 就话咧，增加古装节啊。其实咧一啲叫做城中嘅 parade 咧，有时都几有气氛。不过而家因为疫情咧就少咗好多。 初二嗰个好睇嘅。 不过咩火龙系咪火龙嗰个都要今年好似又唔得啦嘛？ 今年乜都 又唔得啦嘛？ 系啊。 其实呢啲咧曾经一段时间有个香港节嘅，你记唔记得？ 记 得。 系啊，我唔记得边日啦。我唔记得边日。 系啊，有个转噶嘛。 其实几好噶，有呢啲。 可以。系，其实系唔可以俾翻我哋个香港节咧？ 系喎，好啊， 系咪啊？俾翻一个香港节，大家开心心。 暑假好嘛？ 暑假你搞啊？ 系啊，我搞啊。 唔好啦，你搞你又搞，一阵间又好似你啲下流教室嗰啲咁样。 俾一次机会我好 唔好？唔好咁啦。 嗱，其实好多地方咧都有啲好有好特别嘅，好有即系有啲另类嘅节日，譬如奔牛节啦吓， 番茄节啦， 番茄节， 番茄节，我觉得呢个真系几好玩。 泼水节啦，泰国嘅系嘛，即系呢啲都有佢个地方。 泼水节好玩啊！ 你玩过未啊？ 我喺国内玩过，东莞有一个叫做 都有泼水节， 有佢个叫做黄咩坑，我唔记得咗啦。佢每年嘅年头正月咁啦，又系类似咁样样，成条街咁样样泼水啊，好好玩。 喺九龙城其实有好多嘅 泰国 人喺嗰度住， 都有搞。 其实基本上佢哋都有搞过泼水节噶， 系啊，指定嘅日噶嘛，有个日期。 系成日新年嚟嘅，佢哋嘅 过 年嚟嘅。泼水嘅意思嘅话，其实咧就系向你祝福嘅。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几好玩嘅，尤其是啲女仔会着到好， 好薄 系啦。即系都唔系嘅，咁啊，但系我就会觉得。喺比較熱啲嘅下，即係呢啲咁嘅地方， 就會識 有潑水節，你覺得好清涼噶， 好正添啊！ 聽聞如果你行街，如果人哋潑濕咗，你唔嬲得嘅喎，唔可以發嬲嘅， 梗係唔嬲得啦。 係啊， 因為今日日日都係嗰日， 你嬲你咪唔好去咯。 係啊，唔好去啊！如果真係你會， 喂，如果有啲靚女行過冇人潑佢，佢會唔會嬲？ 唔會啦，嗰啲一定會啦，佢哋會出盡所有嘅辦法。 由樓上淋， 我有見過有啲嘅就有樓上淋落去嘅又有，或者係自己咧，你有冇買過嗰啲？ 水槍啊，最好玩嗰啲啊， 超級水槍， 射落去啊， 系啊，好好玩噶， 但唔好太近射啊，都痛噶，因為佢好痕嗰啲嚟。咁另外德國有呢個啤酒節啦，我有個朋友有一次去啤酒節，又話周街啲人都嚟飲緊啤酒啊，咁啊， 係啊，好開心噶， 飲個不停嘅咁樣， 超開心。 其實我好想去嘅有一個咧，就係我去到嘅時候咁啱佢係冇即係個過咗嘅，咁咧就係喺印度，你有冇見過嘅？就係啲人會用一啲唔同顏色嘅粉，就係咁樣會審你嘅。即係總之佢就話即係抹你成身都係嘅， 係咩？ 類似都我唔記得咗，但係其實咧都係一個就係呢啲咁好似潑水節咁樣嘅，就係祝福你嘅意思。 幾開心啊！ 我覺得 好 靚啊， 好正， 好有色彩同埋五顏六色咧，都係一種祝福咯。 喂，中國嗰啲節日好似冇呢啲搞人哋嗰啲嘢喎，譬如話潑水就淋啊，唔係內斂啲咧，中國人 冇咁開放，同埋其實可以即係點講啊？好似樣樣嘢都係規規矩矩啊。 最多中秋節就即係。玩下灯笼啊！ 但你唔会话呢啲咁样嘅嘢，即系我泼你啊，或者耍你啊、审你啊啲咁样噶嘛？唔同嘅，我谂系一个 唯一就 系民族嘅唔同嘅一啲。 撑龙船咯，撑龙船又唔系个个都玩，泼啲水俾你啊咁样。 撑 龙船都有，系啊， 但系唔系个个玩得啊嘛。 啊哈，游龙舟水咯， 系啊， 你咪睇咯。如果你唔撑得，你咪睇咯。每一个节日都有 意思，泼你啊， 系啊，即系我觉得 呢 啲真好玩 啊，系啊，但又唔嬲得咁嗰 种。系啊。一定不可以嬲啊！ 我一定唔出噶， 我就 hold 住呢个机， 因为我会嬲嘅，我系会嬲噶， 嬲嬲猪， 我好易嬲嬲猪， 不如用嬲嬲猪字 咯。我就运要三日啦。 好，十二点后翻嚟，我哋风骚浮人就有 下流教室。 僭建野的。Yeah! 我的梦想，你的路吗？火星唱歌敢要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计探测到了，寻求将新鲜感占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吧，我不配话，我仿似光急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敢要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脉洞察到了。将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冷静冷却合路程，放假已不易事，差点不够勇敢，我未会习惯他投资， 世上旅程，习惯不怕苦，是我不够好，就尽心恶励自这过程，攻击这夜每天算是想努力改掉签，让我心田讲说话清晰点，动作先挑战这个言，失到只会再想试，接通我吗？能识够吗？我正线冲击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计探索到了，从头将这首声感定为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放肆呼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脉痛失到了，从头将这首声感改变他的偏见。I wear my crown, I've been trying to do my thing, I'm sound, yeah, everything I do, anything I want to, I can feel everything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yeah, I know when I just be doing my thing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be, I'm going, but I just be flowing, my words mean my blow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how I do it, ooh, 點擊可以是最美，試試放鬆行事，輕鬆的態度但我未會習慣它投資，不可改變壞事情，少少可制止，而但方便至少為個富直至，接通我嗎？信息夠嗎？我正線衝擊過他，我的夢想你知道嗎？火星唱歌感染他，別寂寞起身尖叫，用盡力苦苦請叫叫，總願記探索到了，全部將新鮮感定對你的視線，接觸我嗎？我不廢話，我放肆呼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空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火星轨迹已拆了，从未牺牲声感占据你的一切。 比较炎热嘅呢个星期二嘅中午啊，快到十二点钟，3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6%，好干燥嘅。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今日下昼天晴干燥酷热，今日渐转多云吹微风，未来数天气温会稍低少少嘅啦，间中会有骤雨，星期五天色又会好转嘅啦。十二点先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 保定县地震增至46人死亡，超140人受伤，16人失踪。截至今朝早7点，共发生10次三级或以上嘅余震，最强一次4.2级。泸定县副县长谢旭话：救援人员已经基本到达各个受影响嘅乡镇，逐家逐户检查系唔系有人被困。喺今朝早同雅安市共有50000多人被临时安置。气象部门预料未来3日泸定县有雨。后日雨势增强，需要加强防范滑坡、泥石流和崩塌等的灾害。地震寻日下午发生，通往镇央公路多处阻断，正在抢修。40000多户停电，30000户通讯中断，部分电缆和变电站已经恢复，7个通讯基站亦都已经抢通恢复运作。房屋倒冧、损毁等的情况正在进一步统计。当局出动6500多人，并调派4架直升机和2架无人机前往灾区。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西北太平洋的广阔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地区下昼天晴干燥同酷热，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低，间中有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同第二日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33点，跌92点，总成交金额44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2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55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2.6跌6.4，盈富基金19.74跌6仙，恒生中国企业66.88跌2.6，新东方在线33.15升4.55，阿里巴巴87.65跌8.5，南方恒生科技3.98.2系跌3.4，比亚迪股份216.6升1.6，中国海洋石油10.2升1.6，美团172.7跌9毫，中国移动50元系升2.5。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077，瑞士法郎8.023，澳元5.337，加元5.984，新西兰元4.789，欧元7.8074。汇报：日元对港元5.5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33。日经平均指数报27602点，跌17点。港金报16090元，升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7.29美元，卖出171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在江西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罗屋村一段行车缓慢，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出。尖沙咀的天文台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天文台道来回方向近着金巴利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疫情严峻，为了减低大型聚餐可能引起的病毒传播，现时适用于酒吧、酒馆顾客的检测要求将会扩展至出席宴会人士。 由8月28日开始，所有出席宴会的人士都需要持有24小时内的快速抗原测试阴性检测结果。 如果你是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人士，都可以进入。 咁宴会又是怎样定义的呢？ 8人以上有共同目的之下，一起在餐饮处所用膳，就会被视为宴会。例如12名顾客分两台用膳。 为免疫情扩散，大家要严守防疫规定，尽量减少出席需要除口罩的聚会，一起同心抗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我哋上滩西街啦，介绍咗几条去西藏啦，咁推荐大家世界屋脊嘅巅峰，我哋揸车去阿里。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我系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系最高危噶。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 ，floating classroom， 老师你好。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你系边个啊？ 我系田国阳，我今日代表我哥嚟上堂嘅。 西路祥唔嚟啦， 西路祥琴日嚟咗啦，佢话你闹佢啊嘛， 我闹佢， 老师成日都闹人嘅， 系啊，你闹佢啊，佢唔开心。 好，唔紧要，过咗去就算啦。 唔紧要，冇嘢啦。 系，今日有个新嘅课题。 好。 僭建惹的祸， 哇正哦、 啊！梗系唔应该僭建啦， 都系惹祸噶啦， 系啊惹祸啊， 讲咗唔得噶嘛， 系啊僭建梗系唔好啦。 老师你有冇僭建啊？ 我冇， 系咩？ 系完全冇 ，never。 你个肚点解咁大？系咪僭建噶？ 唔系僭建， 你个额头系咪僭建出嚟？ 你个下巴系咪僭建？ 你真系，你有冇度过你块面嘅总长有几多？ 合唔合比例啊？ 两位， 咩、 够啦喎、 啊？哦好，对唔住， 得先好易衰唔守啊！阿老师最中意讲得先好易衰回首， 唔讲啦。喂，我有个朋友啊，都上咗年纪噶啦，喺香港去搞生意嘅，搞下啲 搞咩？ 嗰啲叫做物业买卖啊， 哦、 又开咗啲佢呢个地产铺、 哦、 区域嘅吓、 啊， 就唔系嗰啲好。好大型 嗰啲， 咁佢亦都上去國內搞嘅、 嗯， 所以咧咁佢有啲關係啦。喺若干年前，有一日佢話俾我聽，喂，佢有個女朋友、 嗯、 想申請佢落嚟，咁佢話咧 揾你，關你 點解關你咩事？ 佢女朋友申請落嚟，咪申請咯，咪遞表 咯。你有權批嘅咩？由你批。 係啊，你又唔係嗰啲咩有關當局嘅 都唔得啊！咁呢樣嘢一定要根據正式程序。 因為咧，我識埋佢太太嘅， 哦， 佢就話俾我聽， 即 係 呢個將要落嚟嘅唔係佢太太， 係啦，佢女朋友。 咁更加唔應該講俾你知啦。 我記得有個聽眾佢話：點解你識親嘅人啲咧？梗係咧有二奶啊、三奶啊嗰啲咁樣嘅。點解你 咁唔冇二奶冇三奶？我講嚟做咩啫？我有個朋友，佢好正經嘅，冇二奶冇三奶，咁咪咯。 我都覺得啱。 你明唔明啊？ 我拉你， 係喎個怒氣真係。 拉你， 唉，激死人啊！ 古仔就係多喺呢啲咁嘅嘢度嘛。 冇錯啦，通常就係。系咁样嚟包装啦，咁啊，佢话佢好醒嘅，因为佢喺国内开嗰啲中介咧，房地产中介咧，佢话呢个女仔好帮得手，咁佢话咧，如果嚟到香港咧，因为佢上边咧有好多嘅人脉关系，咁佢有啲贵价楼嘅，咁佢如果落到嚟咧，应该帮到佢， 即系本来系个秘书。 唔系，都系啲同事嚟嘅，咁啊发展下， 但而家就已经有感情嘅， 冇错，你有冇感情我唔知， 点会啊？话到系女朋友啦， 我知佢意思即系未必系感情，只系肉体啫咁样， 系啊， 有时未必有心灵噶嘛，净系身体嘅啫嘛， 咁样都帮佢，我觉得如果你帮到佢，又未必系咯。 我冇帮佢话俾我听，佢话就如果佢 佢做得嘢嘛， 系啊， 系佢做得嘢嘛，咁你叫叫个朋友介绍佢可以去第二度发展啊嘛， 因为咧， 我觉得唔止系咁简单。 不过咧，阿老师啊，其实咧，我想拆开问少少咧，系咪好多老板咧系会咁噶，即系同啲秘书咧，秘下秘下就秘咗去第二度。 你系咪好想做？ 唔系啊， 你想做老板定想做秘书？ 我因为真系识过一个即系话系老板嘅咧，咁有一次 又系有秘书啊？ 系啊，即系总之系佢冇 exactly 个 title 秘书，总之系佢同事啦。咁一齐同佢倾啲公事，倾下佢拖住佢。跟住 你都可以噶， 我又拖佢， 你拖我， 你拖佢。你拖小强啊嘛， 系啊，你 都系 你秘书， 我要拖小强， 我男秘书， 做咩唔得啊？歧视啊？ 真爱 又知你话， 真爱又知， 系啊 ，OK 啊， 系咪咁啊？ 系咪即系佢问你啊？ 即系咪噶？好容易， 多数有， 系 多数有， 所以啲老婆咧，多数唔中意佢请啲靓女秘书。 咁女 boss 咧？ 比较少。 女 boss 比较少啊， 系啊，嗱，因为拆开一句咧，就系玩具厂嗰阵时咧，个老板请我上去的时候，曾经同我讲，佢话嗱，因为佢哋九十年代已经上去啦，佢话九十年代嗰一批咧。 好多咧都嗰啲男士上去咧，但系后来都系离婚收场嘅。佢就叫我嗱，你真系上到去做嘢好啦，即系嗰只二千年噶啦，已经系唔好搞其他嘢， 唔好学我。 嗰個老闆嚟喎， 老闆我衰好啦，你唔好好似我咁衰。 係嘛，唔好學我，梗係啦，佢要勸你嘛。 但 係我記住做嘢啊。 但我唔明咧，就係我頭先講嗰個即係老闆啊，佢有個快樂家庭嘅，有小朋友性嘅喎。但系点解会又无端端又从啲秘书咧又 大佬 噏咁样？ 阿大佬， 你唔系唔知啊？ 系啊，呢个小学生都答到你嘅问题。 因为佢嘅太太都有参与公司啊，我就系话佢都几大胆啊。因为你明唔明啊？即系呢样嘢其实 佢太太有冇上？佢香港定系国内噶？ 香港噶。 哦，香港噶。 系啊，香港嘅 公司。我觉得有啲太太真系只眼开只眼闭。当你个男士个生意发展到一定嘅。 家睇唔到 屎嘅时候咧，原嗰个女仔又帮到手咧，你冇办法。嗱，呢啲系我个人嘅意见，唔代表大家。代表两位， 呢个都系我个人嘅意见，唔代表其他两位。 系真系系有嘅，系有嘅。 即系唔系话佢啱定啱，不过系会有出现呢啲情况。 系啊，因为喂，你哋两个即系出身入对，出身入对嘅意思系一齐去开会啊。 系啊， 你嘅 schedule 最清楚。 因为我个 point 就系、是、个太太又帮手做嗰个公司嘅业务，咁冇理由会听唔到呢啲咁嘅传言，或者系睇唔到。哇！咁大胆，同我开完会咧，拖住手行出去，我真系拖埋一份。 你试下拖个女仔另一只手咯，三人行。 因为一齐啊，唔系不稳当，系咪睇下点样？ 小小的宇宙， 唔好小小的宇宙。好，系佢真系落咗嚟啦，咁就叫我介绍呢个女仔去另一间公司先。佢话想佢去人哋公司嗰度了解 下嘢先。 好好啊。 系一个有晒， 唔好摆喺自己身边。 佢话即系当 鱼唔过塘唔大啊嘛，一句说话。 佢真系醒目嘅时候咧， 靠佢自己就得啦。 系啊，总之佢就系 就可以顺便甩埋佢。佢梗系交俾你啊嘛。 佢冇交俾我， 我佢交俾你啊！ 我想佢交俾我， 得唔得噶？嗰个女仔， 哎呀，梗系得啦！ 哇，得噶，仲要， 唯一，佢就住三十楼 A， 三十 A， 咁你点啊？ 哦，佢三十 A 啫， 冇错啦，唯一真系呢？ 点解你咁准成嘅？你个目测能力， 个老板俾佢个地址我三十 A， 系啊。你谂错喺边度啊？系啊， 三 十 A 一睇就知三楼嘅， 三十 A 噶喎。 系啊，如果劏房咧就三十 A A。 明 白明啦嘛， 系 系，即系佢觉得呢样嘢系真系争少少， 系、uh-huh. 老板觉得争少少，老板觉得争少少，定系女仔觉得争少少？ 大家都觉得争少少，即系你睇到个女仔， 如果搬过去三十四 B， 哇，顶好多啦， 高几层周远， 搞系啦， 去咗 B 座 都唔同， 即系去埋 E 座啦，属性系咪 ？E 座望埋海 天。 九子一不如买三十六 啊！咁其实呢个大家都识嘅，咁有时同一座，有时我都去佢公司，有同一座商业大厦，咁有啲同事，因为佢都搞得几大，佢后来就过翻去我朋友嗰度做啦。因为两年之后佢真系好醒，佢手头有客同埋有货源，货源嘅意思就有啲盘啊。特別嗰啲貴價樓嗰啲盤咧， 交俾佢放， 冇錯好多啊，有客源， 同埋咧，亦都準備定佢國內嗰啲朋友啊、高幹啊落嚟就買樓，因為嗰時仲可以買樓移民嘅。咁呢條水，哇！你真係咪發達先？咁呢個時候咧， 抵幫啊！呢、這個女仔 梗係抵幫啦。於是就話：哇！你都揾到錢啦，三十 A 好似真係唔好襯你。叫我。 揾地方搬，揾地方搬， 揾地方 搬， 揾 地方 搬。 搬多幾層？ 我話香港有啲真係幾好喎，有啲即係十萬蚊搞掂。 啊哈！ 就搬咗上去。 咁平？嚇！ 十萬蚊搞到。 十萬蚊搞到啦！ 真係搞到啊！ 咁如果你唔係太誇張，佢應該 OK 嘅。 於是有一日，大家唔知佢搬咗幾多樓，係唔知。 即系冇见啦，佢即系。 唔係啊！即係知佢揀啲高層啲嘅， 但係就冇再見 啦，因為。佢其實都有見面啊，開會啊，有一日喺個電梯裏邊，我哋喺曬電梯裏邊，突然間 用門一打開， 門打開，我哋所有人都係咁嘅表情， 你哋就見到條 lift 啦。 因为我的门打开嘛， 系啊， 个呢门打开嘅话，你咪见到咯， 系啊， 好大嘅， 见到啲乜嘢？ 唔系见到啲嘢，大家咁咯，哇， 鸭飞二时空， 真真 系 好叻， 系啊，鸭飞二时空啊， 嗱，本来个电梯咧就坐十二个人嘅。入咗嚟咧， 冇位啦， 冇位， 仲要超长嘟嘟， 于是咧， 仲闩唔到门， 系啦，于是咧，喂，佢又反转面，即系向出边企，但系咧，情形咧就系叮就位， 所以 闩唔到门， 系啊，叮，哇，系咪好？ 阿小姐，你褪头少少。企后少少唔该，小姐你。 嗰个妹向微微咁咬一咬腰，咬一咬腰， 就删到啦，就即刻删到啦。 哇，咁好严重啊！ 好严重，原来咧佢真系好富贵，搬咗36楼以上。 我都话噶啦。 但系咧，我成日谂啲心态就系、是，如果嗰啲人咧真系谂住系要做呢一样嘢咧，冇理由轻轻轻嘅系咪？冇理由 A 座去 A 去 B 座嘅，我谂唔会。 唔系噶，唔系噶，因为其实咧系要睇你个比例噶。你有时你整得太夸张嘅话，到最后尾嘅时候咧，你系要攞翻噶。 嗱，因为 唔得噶，你个身体承受唔到噶， 因为佢 薄噶。 其实佢住30楼嗰阵时咧，佢都好唔中意有件外套嘅， 哦、 即系就咁样。所以大家都知道佢系即系。 唔系佢系三，佢住30楼嘅话就应该 OK。 即系望到机场三炮啦嗰阵时 就。系啊，几好啊，几舒服啊，系咪个景观非常好啊？咩都冇， 咩人对住个机场嘈啊嘛。你明唔明啊？咁而家你 你要得飞机降落咩？ 而家你 有啲机场唔系好多飞机嘅啫嘛。 而家你环境好咗，但系你要循序渐进啊！因为你突然间咧，大家就会哇， 系啊，唔好咁啊， 好肉酸 嘅，点会循序渐进啫？唔通你今次做少少，下次做少少？ 唔系嗱，我亦都有问个朋友，因为佢话咧10万蚊。即系10万蚊，佢话还点都10万蚊啊！我梗系去到30。 系咪？我咪话有啲人，我咪话有啲人， 佢系咁心态。 有啲人就系咁嘅心态。 女仔都系咁嘅心态。佢话点解？ 去尽佢 系啦，去尽佢一次啫嘛，系咪？ 你唔好嚟整几次咁 啊！系啊， 又唔系鼓励大家去做呢样嘢。不过即系讲开，即系有啲人手术上 换单位啫， 系啊，换单位。我讲咗单位半屋啫， 系喎系 喎。系啊，你个即系边啊？ 系啊，即系佢自己又响个露台再。僭建咗少少咁 样吓点啊？露台点僭建啊？摆盆花度， 两盆，两盆，一盆唔得，唔巴轮时， 仲系好大盆嘅花， 吉嚟嘅啦，嗰啲唔系花啊，吉嚟嘅， 哦唔系吉， 富贵嗰啲咩富贵虫啊，系啲松树， 要大到攞个网拦住， 点僭建啊？ 我唔知 上边唔知点整喎， 嗱咁真系搞好咗啦，哇！大家有系咁嘅情况啦，有一日。我好記得有一日我約咗佢去 個女仔， 係我約咗個女仔，因為我俾啲資料佢，同埋咧有一個新盤有啲資料俾佢。當時我同佢 你仲介紹樓盤俾佢 介紹，因為 攤長線 有佣金噶嘛，係咁就嗰日同佢去間好高級嘅餐廳，我記得喺中環嘅，咁就好靚，佢著一件黑色嘅外套。咁然後好即係好 elegant 啦，係啦，咁坐喺度，突然間咧講嘢啦，咁我講嗰啲嘢，佢覺得好好笑喎，咁樣，我靠，嗰粒金色嘅瘤就飛出嚟啦！ 哇！ 大家有冇睇過嗰啲定向射擊比賽？ 嗯，見過。 有隻飛出嚟， 個拋物線咁樣噶嘛，跟住你有冇隻咁啪？ 我冇槍射佢落嚟。但你一个本来一分钟嘅时间咧，哇，仿如一个钟头，我睇住佢度，即系嗰个道飞出嚟嗰个弧度咧，哇，疯 就喺空中，唔知喺边度， 即系佢个笑嘅动作就震得嗰粒瘤啦， 系啦，哇，飞出嚟，咁啊好震撼。于是咧，成个画面咧，我觉得成个餐厅啲人咧，仿如定格咁，大家都睇住嗰粒瘤飞去边度，飞。我当时咧想。起身接住佢， 好似啲狗接嗰啲接嗰啲碟咁啊！ 系啊，飞出嚟 啊！咬咬住咗， 有啲有时候我哋都会噶嘛，系咪啊？抛粒嘢即系。 我又冇枪，所以射唔到落嚟。 我知啊， 都唔射得，系咪先？嗰啲环境，人哋个餐厅嚟噶嘛，唔好搞乱。 咁多人望住你， 系啦，咁、 虽然佢哋恍如定格啫， 大哥，大哥， 好似拍电影咁样，慢镜慢。 系啊，呜咚。地下仲要嗡嗡嗡嗡嗡嗡嗡，光定住。咁於是咧，我執翻俾佢，好尷尬，因為咧有啲資料，同埋咧有個客嚟緊，都諗住咧睇下點樣樣去做嗰啲買賣，係啊，點算咧？ 佢爆開曬淨係， 爆咗一粒啫，你冇咁。 咁跟住點啊？但係都冇事，冇人知㗎。 因為佢好緊 啊！揾佢嗰塊 napkin 得唔得啊？ 即係餐巾 嘅嗰塊餐巾、啊， 因為好彩係嗰啲高級餐廳， 一定有㗎、 啊。因為佢搞唔掂啊！即係見佢成場咧都咁樣樣， 好 尷尬咁樣， 好尷尬。即係人哋會覺得你做乜嘢啊？ 但係住得36F 咧就唔應該，應該大方啲。 佢未慣啊嘛，佢未慣啊嘛，我諗。 但係你係爆咗粒瘤啊嘛。 哦， 你 唔 係 解開。喺佢唔情願嘅情況下，俾人睇到。 唔係咯，你 個單位。 仲有个棚板， 仲未拆，仲有两盆花同一盆根， 咁得意，三盆点摆噶？ 咁又系嘢，如果佢唔情愿，咁就会好唔自在， 好唔自在， 系 啊， 系啊，系会即系扎只驼下背啊， 系啊， 你 咁样即系尽量 遮住啊，咁系 啊， 唔大方 吓。咁后来咧？即係嗰個宴會咧，你做乜嘢啊？ 冇啊，有得嚟緊啊嘛，佢都好期待啊，佢到未啊？到未啊？ 佢到啦，坐低握手啦，一握手佢就哇， 又恍如定格 咩？ 咁高流數， 即係你好難人哋唔會咩話一聲嘅，真佢真係 好誇張， 好誇張啊！我目測真係有38樓， 哇 ！E 定 E 啦，係啊！ 佢本身自己人薄唔薄啊？ 薄薄嘅， 咁 又 好唔合比例， 係啊！所以係唔係話就大？ 我諗佢條腰都好辛苦啊！ 係啊，即係個單位大唔係代表好嘅，真嘅咧，住唔曬啊嘛！ 咁嗰次你 係咪啫？咁點收貨啊？ 咁啊，傾完冇耐，咁就完啦。嚇，點知真係出事？點乜嘢禍咧？佢原來呢個女仔真係好叻，叻到咧佢叻出面啊！佢食價 哦， 哎呀， 因為嗰啲樓真係好誇張，講起1000多萬啊，可能3000萬、4000萬。佢就係同我頭先嗰個朋友咧夾埋食價。食價意思就係、是、譬如話個業主可能話4000萬，咁佢就再同嗰邊講4500萬。 佢就食個差價， 食個差價再賺佣金。 哇！ 係 啊， 果然真係僭建。咁點惹的禍咧？ 結果佢坐監。 哎、 本來咧，我朋友咧、 哎、 就話唔告佢嘅、因為諗住、算啦，都係街外錢啫，佢都係嚟揾錢啫，同埋佢又幫佢揾錢。但係佢太太唔制、一定要告佢。 太太話：僭建得咁開心啊！嗱， 係啊，因為太太都係住33樓， 你仲高過我。 係啊，但我覺得都可惜嘅，即係呢個女仔係。幾叻 嘅 聰明 嘅， 係啊，國語又好啦，咁同埋佢英文，佢因為都係外語係畢業嘅，嚇幾醒，同埋佢知道點樣同嗰啲國內人溝通，我覺得係難得嘅， 叻得滯咯， 但係太貪心咯， 太貪心咯，做咗唔應該做嘢，唔應該 嘅。其實由佢搬個單位開始已經知道佢貪心啦。 又系喎， 好難， 又係喎， 好難界 嚟支住喎， 其實你33樓咪算咯，嗬， 34樓啦，頂曬啦，我冇35樓喎，35樓點分啊？ 好啦，12:3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确诊数字每日徘徊在大约10000宗，对于高风险人士带来生命威胁，特别是一老一幼和长期病患人士。 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九成半死亡个案涉及60岁以上长者，但有关人士的接种率仍然不理想，尤其是80岁以上人士，大约两成人未打针。另外12岁以下儿童仍然有两成人未接种疫苗。李家超说，政府专家一致同意打针可以直接防御轻症变重症，重症变死亡，无论哪一款疫苗打齐三针都达到保护效果，呼吁不要再等，如果未打齐针期间确诊可能后悔莫及。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当局会不会将入境检疫政策缩短至0+7安排，李家超说，就检疫日数方面，当局未来几个月会基于确诊宗数和病毒传播情况进行评估，当得出结论之后会公布。他重申防疫政策有5个原则，当局会控制确诊数字，不会躺平，以确保医疗体系能够承担负荷，亦都要减少重症和死亡个案，同时保护一老一幼和长期病患者等高风险人士。当局会平衡风险和社会需要，按实际情况推出同執行防疫措施。元朗一间诊所的医生涉嫌未有向病人查询病情和诊症的情况下，向病人发出俗称免针纸的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每次收取诊金500元。警方接获投诉之后，寻日到诊所搜查，初步调查显示，单是上个月有超过6000人去过涉案诊所求医。警方以涉嫌伪造虚假文书罪拘捕姓蔡的64岁女负责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事件的时候说，行使或发放虚假文书属于严重罪行，呼吁公众不要以身试法，如果有医务人员涉嫌专业失德，当局会将有关个案送交医委会严肃跟进，希望公众遵守防疫政策。四川泸定县地震增至46人死亡，超过140人受伤，16人失踪。截至今朝早7点，共发生10次三级或以上余震，最强一次4.2级。泸定县副县长谢旭话，救援人员已经基本到达各个受影响的乡镇，逐家逐户检查是唔系有人被困。喺今次州同雅安市共有50000多人被临时安置。气象部门预料未来3日泸定县有雨，后天雨势增强，需要加强防范滑坡、泥石流和崩塌等的灾害。地震在昨日下午发生，通往镇央公路多处阻断，正在度抢修。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和酷热，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低，间中有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和第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44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44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2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55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2.4跌6.6，盈富基金19.75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66.92跌2.2，新东方在线33.35升4.75，阿里巴巴87.8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3.98六跌3仙，比亚迪股份217.4升2.4，中国海洋石油10.22升1.8，美团173跌6毫，中国移动50.1系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0.63，瑞士法郎0.979，加元1.312，人民币6.941，英镑对美元1.157，欧元对美元0.995，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已平均指数报27644点，升24点。港金报16090元，升5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17.3美元，卖出171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冇今日嘅我。 偏执而为离情， 我系凤飞星剧团嘅新少棠，曾经红透半边天，高举住凤飞星剧团嘅旗帜嘅红船，更加系频繁穿梭两广河道，无人不识。不过自从我太太过身之后，我变得好意志消沉，一蹶不振。直到后来救起咗小玉，我觉得我成个人都好似揾翻方向，有翻重量。我再次带住呢个凤飞星嘅红船乘风远去，系小玉，即系玉玲珑，令我创造出深受欢迎嘅《明月千里寄相思》。玲珑，多谢你令我再次充满信心，踏出苦道门。玲珑，系你，系你救翻我，我爱你。阿佳啊， 系少爷，有咩吩咐啊？ 玲珑同佢妹妹搬咗上岸，都有十日八日，你有冇去睇过佢哋？ 少爷对唔住啊，呢两日咧我哋忙紧修补个船舱，因为如果再唔修补咧，我惊好容易出事啊。都要时间上。 你真系累事，你知唔知两个女仔喺岸上边冇人招应，点得噶？嗱，有咩事咧？我唯你是问，我杀打死你吓、 啊！少爷，少爷，少爷，唔好嬲，唔好嬲，我即刻上岸睇下佢哋。 等埋我，等埋我。啊，仲有，一阵间成兄执啲药材海味，等我哋两姊妹补下身吓、 啊。知道知道。 咪行住，咪行住。啊！你真系叻唔切，我都未讲完。 少爷，仲有咩吩咐啊？ 叫埋吉婶一齐探佢哋，咁有个女人有啲嘢方便啲嘅吓，知唔知啊？ 好好好。 你肚饿未啊？家姐煲咗粥啊，萝卜啲俾你食好唔好？ 好啊。 嗯。 家姐。 吓？ 家姐，有人敲门啊！家姐冇反应嘅。哦，佢梗系去咗滗粥俾我食啦。我去开门先。嚟紧啦，嚟紧啦，边位啊？ 啊！你个衰女包！哦，真系你响到，我打死你啊！咁唔听话， 叔叔，对唔住，对唔住，我以后会听话噶啦。 打死你啊！又似你啊！ 你边个啊？ 家姐， 小云唔使惊，过嚟家姐度。 啊！我认得你啦，唱戏噶、啊，原来小云要个咁家世嘅家姐，咁啊发达啦！ 你想点啊？你唔好吓埋嚟喎！ 冇个衰女咧，匿埋咁多日，我而家一分钱都冇啊，仲好肚饿。俾啲银两我医肚先，然后 肚饿啊嘛，食咗啦你，你食咗啦，你死啦，我死你啊！ 救命啊！滚啊！你好胆啊！救翻你先啦，又似你嘛！ 家姐唔好啊，小云好惊，唔好打，唔好打，叔叔走啊！ 打死你！ 玲珑，点啊？玲珑，你冇事啊嘛？你醒啦， 堂哥。 嗯，我喺度，而家冇事啦，放心，冇事嘅。 小云， 吉婶睇住佢，放心啦，我揾人教训咗个衰人噶啦，佢又唔够胆再骚扰你哋嘅。 堂哥，多谢你，好彩你哋咁啱嚟通，如果唔系， 唔好咁啦，冇事噶啦，真系噶，放心。玲珑啊，不如出年过咗清明，不如我哋结婚啦。咁我可以方便照顾你两姊妹，你话好唔好啊？ 好，堂哥，我真系好感激， 好多谢你咁照顾我哋两姊妹。我答应承你，我呢一世一定会好好报答你嘅，堂哥。 嗯，玲珑，我知道你心意嘅，唔使讲咁多。 少爷，少爷，少爷， 翻嚟啦！ 翻嚟啦，系啊，系翻嚟啦。 系咧，下个月中山嘅演出，究竟你倾成点啊？收咗订金未啫？吓， 系啊，少爷，陈老板话佢伯爷有急病啊，所以中山嘅演出我哋要取消啊。 咁样，唉，唔紧要啦，横掂只船都咁残旧，趁呢段时间好好维修，顺便同阿玲玲同个妹休息下先啦。 少爷啊， 都要噶啦吓。 少爷，唔好怪我多口啊。其实年头玲珑接翻佢妹上船之后，我哋已经有四五个演出取消咗啦。 你又想讲咩呀？啊，你唔好乱讲嘢，都唔关事嘅。 少爷，我唔识嘢就话乱噏啫。不过天后庙嗰个生神仙讲嘅嘢，真系唔到你唔信。 唉，后生仔唔好咁迷信啦、啊，呢啲嘢边关嗰啲嘢事啫。 对唔住啊，少爷，我多口啊。 咁生神仙有咩讲啊？你头先讲开，你讲埋先啦。 佢话浮云蔽月恐难开，玉燕孤零野灾害，门堂冷清空悲。 系得啦得啦得啦，我都唔知道你讲乜，算啦算啦，你出去做嘢啦。 少爷，生辰先话呢支系下下签嚟噶，浮云、玉燕、孤零、门堂，有齐晒你哋名号啊，少爷，我真系有啲担心、啊。 无稽，烧佢张签纸，我唔想见到佢。仲有啊，你又唔好再揾个神棍啊。 你又何必为难佳哥呢？ 唉，阿佳个人呢越嚟越放肆。点啊？佢同你又讲咩？ 冇，佢冇讲咩啊？你唔好为啲小事嬲啦。嚟，饮啖心茶先。 我都唔知佢几时先去独当一面。呢、這个人真系交极都系咁。 堂哥， 嗯， 过两日好日子，你陪我去天后庙度拜神好唔好啊？ 好，好，好。 我仲想买啲嘢准备过年啊。 嗯，啊，咁不如帮阿小云置啲新衫，等佢开心下，好唔好？ 吓，真噶、嗯？好啊，小云一定好开心啊！ 睇见你咁开心，我都好开心。嗯，一于咁话啦吓。 小云，换好新衫未啊？出嚟俾家姐睇下。 家姐，家姐，换好啦。件衫好靓啊，系咪啊？我好中意啊！ 真系好靓啊！听日咧，你就着住呢一套新衫、嗯，我哋一齐去影楼影张相好唔好啊？ 真系噶， 嗯， 好啊！小云咁大个女都未影过相噶， 咁你又快啲换翻件衫啦，唔好一阵间整污糟咗啊！嗱，跟住嘅话就洗面瞓觉啦 吓。嗯，家姐啊，件衫真系好靓，我唔舍得换啊！我着住瞓觉得唔得啊？ 咁、嗯、啊， 好啦，一次咁多，我净系今晚着住瞓，好冇？ 好啦，好啦，好啦，你开心就得啦。 好耶、嗯，多谢家姐，小云终于有新衫着啦， 傻妹。 点啊？攰唔攰啊？ 攰啊！不过我同小云都好开心啊！嗯、多谢你啊，堂哥，陪咗我哋成日，希望我哋今日影啲相会靓啦。 实靓，人靓影啲相梗系靓啦。 我哋嘅新少堂堂哥，几时变得好似嗰啲拍电影明星咁口花花噶？ 咁对住咁靓嘅老婆，就梗系口花啲啦。不如我哋出年结婚，去影楼嗰度影结婚相啦。 边个话嫁俾你啊？ 哎呀，你之前好似讲过噶噃，玲珑，你睇下今晚， 嗯、 月色几靓，我哋拣一个月圆嘅日子结婚，好唔好？ 好。 谁在我心中？ 深深留下一道伤痕。 哇，今晚个月亮又大又圆啊，家姐睇到都一定觉得好靓啫。不如找家姐陪我去一起看月光都好。家姐，家姐，你在哪啊？ 当我静静的倾听，原来就是我自己。 咦，为什么水面都有个月光的？好漂亮哦。哇，个天又有，水里面又有，哇，太好了。我要闹个月光送俾家姐先。 玲珑，既然发生了的事，伤心都没用，节哀。 堂哥，我没事。 你休息一下。 我不累。你累的你休息先。我收拾他的东西，跟着扔了他就是了。 蛤？你真的舍得扔了你妹妹的东西？ 有什么不舍得？ 张相啱啱先攞翻嚟，你两个影得咁靓，你唔系谂住 都冇用啦。 人走咗啫，留翻张相纪念都好啊。 唔使啦，过去咗啦。 咁你自己张相你都唔要啊？定系我哋开戏用嚟做宣传，登新闻纸噶噃？ 堂哥，对唔住，我谂我唔会再唱戏啦。我以后都不再搭台板。 吓？点解啊？点解啊？ 我想我再唱不到《金玉满堂》，我再唱不到《明月千里寄相思》。对不住啊，堂哥，我辜负了你。 玉燕孤零野再寒，满堂冷清空悲鸣。命运，命运。 下个月我想上岸。 咁快？你谂住去边啊？不如我陪你啊，好唔好？ 唔好。 点解啊？ 我唔想载住你凤飞星啊！ 凤飞星都冇咗只凤，都唔识笑。新笑堂已经笑唔出啦，你明唔明啊？ 堂哥，对唔住。 唔好，你冇对我唔住。天意。是天意， 我走了你找心姐，她都唱得好好啊，又有观众缘。 不找了，不找了，不做了，这船都这么残旧，我年纪又不小，我都做得好累。 堂哥，我答应过照顾你。 算了，当我没听过。夜了我不阻你了，今晚翻风有点冻，我不说了，我回来房。 堂哥，原来你条颈巾在我度，你攞翻去用啦。 唔要啦，中意就留起佢，唔中意就抌咗佢。 你唔系话怕冻咩？ 唉，我好怕冻。唔知道今年上海落雪未？ 你想去上海？ 唉，暂时真系唔知道。